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6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49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阿里巴巴254.4，升16.6；腾讯控股551.5，升8.5；小米集团16.7，升6毫；中芯国际41.35，升1.45；美团点评207.6，升7.6；中国人寿21.6，升9.5；港交所366元，升8元；中国平安90.35，升1.1。吉利汽车17.3，升3毫；瑞星科技62.55，升3.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7，瑞士法郎8.267，澳元5.409，加元5.738，新西兰元5.094，欧元8.7886。每百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83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6,695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1美元，卖出1,81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啊！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启祥道，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要经观塘道先去到伟业街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12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东京街噶，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12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东京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在北角码头。在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全锦公路光板田村石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咁都系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依度夏日新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摄，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 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嘅主持有佢啊！ 我系郑丹瑞，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为咗听众，我哋要做。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们，早晨。 系啦，咁啊，礼拜四啦吓，我哋咧又先讲开心嘢先。 你揾到啊？ 我琴日自己有啲开心嘢。 哦，恭喜你。 系啦，我哋又系先甜后苦， 好 快进入境界啊！真系。话说咧，我琴日咧就去咗太子一带咧，咁总之 我都有喎、 啊，系啊，你咁啱啊！ 我放工系去 跟踪我噶你啊， 我去先、啊，我走你都未走， 系咩？ 咁又系，佢食咗个好好味嘅下午茶喎， 系啊系啊， 个挚友， 哦系啊，你守株待兔， 你自己乜都养晒出嚟 ，search 我， 系啊，你自己养晒出嚟， 偷视我啊你， 冇啊冇睇到你，咁 睇太子做咩你？ 我睇太子，我又系约人啫，咁咧，但 系 系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佢话佢嗰个所在。外地咧，佢个地址咧就喺花墟附近嘅，咁、 哦、 所以当我咧完成咗呢个探访之后咧，我行过路过，我就话啊，不如几有心啊，我主动走去咧睇下有冇花啦， 买俾太太。 系啦，咁跟住咧真系喂，原来咧喺呢啲冇任何大时大节、冇咩日子之下咧，啲花平好多噶。 咁市度 一向都系噶啦， 你谂下，其实咧少咗好多平时有啲嘅餐厅啊、铺头啊，佢哋可能会长期摆花嘅。当市度唔好嘅话，呢啲唔系必需品嘅时候咧，佢哋平时就会喺花墟买噶啦嘛。真系买少咗，我见到有一啲，咦，平时用鲜花嘅，呢排用假花。 哎呀，有啊，我就系琴日咧第一间我行过花圃度，我中伏啊，我见到哇咁靓啊！嗰啲玫瑰花大朵喺度咧， 如果你話一去到第一間咧，嗰間好出名就專係唔係賣新鮮嘅，佢哋就係賣假花、膠花嗰啲嘅， 好多條路行入去噶嘛。總之喺某條路，跟住我咧，我陰住折返咧，跟住走入去，然後就喺度望住扎花，我都未問啫。個姐姐咧已經睇到你個傻仔就話假花嚟噶， 但講得好真噶嘛，係咪？ 好好啊， 我覺得真 啊嘛。我真係覺得佢專業啊， 佢完全都唔講，但係佢話假花嚟。 佢唔單止睇啲花專業啊，睇地睇啲花都覺得知道你係唔專業啊。 睇人睇花多過你食飯。 係啦，咁跟住冇辦法啦，咁我唯有再去第二啲地方度行咧。哇，原來咧，如果佢係盆栽式嗰啲咧，一棵棵嗰啲咧，散到一地都好鬼平嘅啫喎，十零蚊有一棵咧， 係啊，都係嘅喎，曾志豪。 係啊，我少去啊嘛。你而家系咪觉得有啲似你上次介绍你嗰个半岛酒店一样咧？好、 哦、 经典啊！嗰、那个 酒店啦， 一路都系噶啦， 有人嚟啊，不过整床噶，间间酒店都有 咁噶， 即系 大家又咁大香味。我最后我就但我而家知道佢多咗个季节。 就其實都唔係話咧非情人節啊，咩叫做非父母親節咧？琴日而家仲有一個大季節咧，係佢哋唔係係佢哋嗰啲花店咧會愛嚟做主打嘅。 哦咩啊？ 全部擺曬出嚟嘅 鬼節啊！咁快 唔係喎，而家仲有咩節啦？仲有咩節啦？ 係咪講緊七月啊？ 而家咯， 而家七月有咩节啊？ 有啊，仲有啲人啊，原来咧写住呢个毕业季节的花窗， 都系嘅， 大量啊！我入到去咧，即系佢如果唔知道你想买咩咧，佢真系望下你，咦，你个样都几后生，系咪想买毕业花？ 俾个仔啊， 俾个仔啊， 未必啊，会唔会买毕业花送翻俾老师啊？即系呢个都可能系一个 送俾老师，会唔会有少啲啊？ 嗱，因为而家嘅毕业季节咧系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啊嘛，系咪先？ 系啊， 有阵时咧，即系小学毕业嗰阵时，嗰啲妈妈咧，即系会好感激啊，老师们啊，教咗我个小朋友可能六年啊，会做呢啲噶。即系你大学毕业嗰阵时，就梗系大家着住袍揸住扎花影相啦， 会 话送翻俾个老师啦。小学、中学会噶。 哦，系啊，所以而家都仲有呢一秋生意喺度噶。 有啊，因为嗰早啱啱星期一咧，阿仔学校就行咗呢个毕业礼。 系你冇送花俾佢啊？ 我冇送花，我哋送咗公仔俾佢，男仔啊嘛。咁但系见到好多女同学咧，好多爸爸妈妈咧，都已经打住一大束、两细束咁样，跟住咧就 中学毕业嗰阵时唔兴呢啲 啦，我哋边有啫。 咁就送咗俾自己仔女咯。我见老师又真系好似 系我谂多咗，对唔住我谂多咗， 送俾自己仔女啫。 都我无知，大家都有大家无知嘅点啊。 咪可能佢哋喺谢师宴。搞掂咗咧呢件事，即系因为即系放宽咗，就佢哋可以举行到谢师宴，咁可能就喺嗰度送咗俾老师。 恭喜恭喜先啦！嗰阵时搞到啊，本来 book 咗迟啲酒店嗰啲，都知有冇得搞 啊！ 真 系， 所以最后我系觉得咧，入到去咁样买花咧，原来系会你觉得开心啲嘅，即系咧你又唔系话因为有任务咧，平时男士入去买花咧。快！遲到！ 好大壓力， 好大壓力啊！今日生日，哎呀，遲到補飛。即係如果你 買咗菊花點算啊？ 係啦，即係仲要全部都係一係就大時大節，一係就你有特定目的咧。如果你係咁樣瀟瀟灑灑。有乜所謂行入去咧？ 殺個一個老婆措手不及嘅，我中意突然間買支買束花咁樣。 係啦，你會咧？我覺得個心情就舒服好多，開心好多。 因為咧，我都好中意買花嘅，即係我間唔中咧，即係我星期六日咧，我都會或者平日放完工下晝，我都會去行下花墟嘅，係好心曠神怡嘅，因為聞到啲花香味好清新啦，跟住啲花好靚啦，咁樣同埋又唔係太多人啊嗰下。 係啊， 我都會㗎。香港島其實咧，我都可以介紹另外一個地方俾你。係 啊，喺邊度啊？ 灣仔。區灣仔街市嗰邊有啲花檔咧，嗱當然因為我住港島區，有陣時如果你揸住咁多花，你又搭公共交通工具，我唔揸車咧，喺花墟買係論盡嘅。 即係你五朵花上落車得翻五支花嗰啲 f r 嘅，花得好好嘅。 咁我間屋又大啊嘛，你知㗎啦。咦，我要好大扎花， 你要買棵樹翻先得 喎。聖誕樹 咁啊，佢啊新年嘅時候買百合花要買幾廿支㗎， 未到幾廿支咁嚴重。 佢百合花 就大派咩啊？ 佢可能以為買百合花唔買一百朵係。唔合噶， 系啊， 要买够一百 就八年好合啦。所以咧，我喺湾仔嗰边咧，个价钱都合理噶，同埋咧嗰啲小店咧都有几多老人家卖花嘅，咁我觉得帮衬下佢哋咧都好噶。 系啊，嗱，先嚟个心花怒放，跟住就迎接我哋稍后嘅情况。 一个美好嘅小快咁快完嘅。 平静也幸福的时候，好想你，愿你这刻能接受。黄昏仍是班风雨的手，有着欠什么的时候，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经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怨。情感罹患到任何角落，怀念也是一种娱乐，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 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语。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这生无怨。 你从浪漫嘅角度，郑伊健呢一只无处不在系讲紧，哇！我哋嘅爱心，我哋嘅暖意无处不在。不过如果你咧睇翻今日报纸咁多份头版，你就知道咩叫无处不在啦。 其实今日睇记者招待会，睇到想尖叫嘅，真系。 做咩啊？太中意张竹君医生啦。 唔系我讲真，我即系好似其实见到个老朋友一样。 有，但系你唔系几想见到佢啊？ 系我宁愿我真系晚晚请啊，请张医生食饭都好啊，唔识嘅都好。 系 但系。哎呀，呢个记者招待会真系觉得好沉重啊！ 系啊，琴晚到夜晚咧，都要可以嚟一个24钟咁样噶喎。 系 夜晚，即系唔系净系琴日晏昼张竹君嗰个记者会，再去到入夜嘅时候 又冇24钟咁多。夜晚 加埋啊， 琴日加埋，如果外地输入已经有24钟噶啦。 系啊，有啊，琴日去到夜晚嘅时候已经又有多十几钟啊嘛。系啊， 系啦，嗱，我睇就唔系十几钟嘅，即系初步确诊啊，确诊嗰样嘢。嗱，但系呢个数字咧就即系都。keep 住 update 啊！我哋就講翻我哋而家報紙見到琴日咧衞生署公布嗰個數字咧，單日咧本地嘅 case 多咗19宗，咁嗰幾個嘅群組啊，都可以話係大爆發㗎啦， 即係本地個案啊嚇， 係啦，安老院嘅群組咧， 因為佢 total 琴日嗰度有24宗啊嘛，新增19宗本地感染個案，係 咯 係 咯， 呢個數字，但係呢個唔係琴晚嘅。呢個係琴日晏晝宣布嘅，係啦。咁跟住，因為琴晚已經有再新嘅一個數字啦，已經咁樣。咁啊，安老院群組大家都會知道啦，係咪？咁啊，另外有兩個茶餐廳群組，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的士司機喺入邊度。咁你睇翻嗰個分佈圖，好耐冇收過啦。我見到佢公布翻咧，就係邊一區邊棟樓宇有確診嘅朋友，嗰個 list 都長㗎，都見到真係。遍地開花咁講， 琴日聽到張即係睇住阿張竹君醫生咧，就係咁啊1312嘅個案咧，就同咧1037嗰啲咁嘅個案咧，即係全部都係數字，但係講緊有關係圖嘅咯，講緊。 同埋你有冇發現咧？如果我哋同早嗰幾個月之前對比咧？佢又好混巡嘅喎，之前咧我哋有其中一兩個大群組咧，譬如話酒吧群組， 係 突然間咧， 係 啦，邊度家族得一次啫，但係因為酒吧群組咧，你印象中咧佢係幾次都係咧喺度爆得勁啊嘛，嗱佢又好鬼公平嘅喎，譬如你嚟到 year round 咧 touch wood 啊 touch wood， 未有酒吧群組住 touch wood。但就變咗安老院群組 啊，係啦， 就變咗係呢一個咧，而家即係無端端變咗大户供應咁樣啊！ 但係我真係唔明咧，又話咧安老院咧，佢哋暫時唔俾探訪。 其實之前咧有開翻㗎啦，我睇到啲嘅新聞報道。咁當然啦，佢哋係有一啲嘅有限度，同埋佢哋都講到咧，有一啲喺住喺安老院嘅老人家咧，其實佢哋有啲係可以出街嘅。係啦，咁可能呢一個都會係一個原因啦。另外一樣嘢咧，令我好擔心嘅咧，就話今次患者嘅病毒量咧係好高嘅喎。同之前有啲唔同啦，又 其中有一個，我琴日見到好似係個的士司機咧，已經又要入咗即係深切治療部咁樣啦，係即係都比較嚴重咗。嗱咁所以咧第一咧又係最慘係咩咧？仲係有起碼5宗係源頭不明嘅， 係啊， 即係你仲係唔知道哇！即係你話之前你話酒吧群組都仲揾到啊，嗰個你就當喺酒吧度傳出嚟咧，你都仲容易揾得翻佢啊！而家。 唔知喎，有五宗唔知喺边度嚟喎。 系啊，如果五宗源头不明嘅 case 咧，见到嗰啲朋友住嘅区域嘅广泛，又令你担心 嘅。系 住礼顿山 嘅有， 系啦，荃湾嘅又有，旺角嘅又有啊，慈云山嗰边亦都有， 公屋都有嘅。 系啊，即系所以你见到都真系，哎呀，咁点算呢？ 系啊，嗱，咁于是乎咧，佢哋有人咧，唯一掕条线咧，就我觉得。我唔知佢算唔算夹硬楞啦。譬如佢话咧，因为而家有的士群组啦，有茶餐厅群组啦。我见到有啲嘅讲法咧，就话咁，因为嗰个事发嘅茶餐厅咧，就系唔少夜间的士司机嘅饭堂。咁如果咁，我呢条线咧，又似乎又画到一条出嚟咯。嗱， 即系有关系表咯， 系啦， 有 关系图， 系 啦。咁即系你可能可以解释到嗰啲的士司机咧，佢唔系话喺条街度周围兜嘅时候咧撞到一个， 系 咁好有可能咧系因为喺嗰个即系出咗事嘅茶餐厅。然后大家喺嗰度聚脚，然后食嘢咁样。 究竟系的士嗰度出咗事先咧，跟住佢掹咗入去茶餐厅嗰度，定系茶餐厅有事掹咗佢？又真系唔知。 系啦，又真系唔知啦。咁所以 鸡嘅个分别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第二步咧，大家要谂嘅就 系 好啦。咁而家咧，每两日都过咗双位数嘅增幅啦。 去翻三月嘅时候嗰个情况。 咁请问 过添啊？琴日都会有记者朋友问张医生啊，呢个嘅数字系咪咁多月嘅最高咁样？ 系啊，嗱，咁然后就再问啦。咁我哋跟住嗰个防疫措施要做翻啲咩咧？ 何柏兰医生就话啦，呼吁嗰啲搭的士嘅朋友。而家都系要开窗啦，系啦，校低两边车窗啊。 系啊，即系其实嗱，呢个咧我都见过咧。阿祖你搭的士，而家再多啲咧，系咪佢哋有一轮冇再校低车窗？ 我想讲，其实小巴同的士都系。而之前咧，你会见到咧喺呢个的士嗰个前座乘客嗰个位置后面咧，通常会吊住咗好大支嘅洗手液咁样嘅，冇咗好耐咯。 系咪啊？真系。 系啊，同埋你会见到咧，即系。嗱，兩睇嘅，因為個疫情相對地緩和咗嘛， 啊啊、 你見到好多嘅的士司機，如果佢哋喺的士站頭度等客嘅時候咧，未、 啊啊、 客人未上車咧，其實佢哋可能會校低車窗，除咗個口罩嘅， 啊、 即我唔係特別怪佢哋嘅，因為將心比己，可能我都會喺嗰個環境得你一個啊嘛，係咪咁？但你諗下，有陣時即一嚟一回，我上咗車嗰陣時，其實司機都未戴好口罩咯， okay, 即係嗰陣時都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都會擔心㗎。 會啊，嗱，我上次就見過咧，的士大佬咧喺嗰個疫症咧突然间咧，早两日咧，突然间讲翻大，即系个数字之后咧，我真系即刻见到喎。街上面嗰啲的士咧，个车窗搞低咗半架，好鬼快手喎，真系。 咁其实真因为佢就真系好紧密噶嘛，嗰个距离。 系啊， 系嗰一点唔系啊，冇啊，冇噶嘛。 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问咧，咁嗰个譬如食肆咧优惠咧，我见到今日好多人第一个焦点都问一个，喂，咁啊食店系啦，七月七节，八月八节， 点啊？ 仲做唔做好啊？ 嗱，佢而家就话咧，希望可以带到嚟350亿嘅生意嘅。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大家都真系好担心，因为。你見到好多嘅群組咧，都係同茶餐廳嘅食肆有關嘅。我可以舉一個自己嘅例子嘅。琴日咧，我就打電話就諗住 book 今日咧去 high tea 嘅同朋友咁樣，因為一早約咗咁樣。咁我自己呢個心本身好定嘅，唔會冇位啦啩。邊個夠膽去？即係有呢兩日爆喎咁樣，咪邊個夠膽去？ 哦，結果 我打咗去十間尖沙咀區嘅四五星級嘅酒店啦。冇一間有位，一間都冇，有一間排隊，我個 waiting list 嘅 number 係26，即係我要有之前有26台人 cancel 我先至有位。我係呆咗嗰種，我好心係諗，哇，唔係大家話好驚嘅咩？咁點解會爆到咁嘅？即係高級嘅食肆又好，茶餐廳都好，咩都爆啊！大家好似出翻曬去食嘢咁， 收到$10,000啊嘛， 咁人同此心，因為你都係其中一個。喺个 list 嘅人噶嘛，因为你都谂住出去 book 台食饭嘅一样啫嘛，系啊， 我 都系咁噶。 食自助餐生日都系 book 咗好多间先至有其中一间有位咋， 系啊， 一样啊。 不过咧都见到咧有一啲嘅食肆啦，佢就自己咧做咗啲嘅新嘅措施嘅，譬如佐敦嗰间啦， 系啊系啊， 澳牛啊都讲得啦，系啦，因为佢哋自己咧就首先宣布停业。兩周去抗疫，呢兩個禮拜咧，即係雖然咧，即係政府未有新嘅限聚令啊，各樣嘅措施喺餐廳方面啦，但佢哋就話為咗要抗疫，我哋先停業兩周， okay.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咁樣嘅。 我今朝聽到又有何柏良醫生咧，佢哋而家又進一步咧，就想大家喺嗰、那個食肆嗰度咧，點樣做嗰啲防疫措施咧？ 即係又再加強翻啊！ 係啦，我覺得有啲都得意嘅，佢就話嗱，老老實實啦，你哋嗰啲無論係膠板啊、亞加力膠啊、透明膠咩都好咧。佢話咧又要再檢視翻咧過唔過頭啊？ 係 嗱，説話就唔好講啲過頭嘅説話。但係嗰塊板咧，佢話如果你唔過頭咧，就係冇用嘅。 哦，我嗱認真喎，咁去。 咁呢幾個月去啲踢食肆嘅時候咧，個個都過頭嘅喎、 哦，係咪啊？ 係啊，我 因為有啲可能你去嗰啲有咯，因為何柏良佢講咧就話有好多嗰啲都冇嘅。 唔係，其實有好多已經掹走咗。 係啦，咪同埋睇人啦、 啊。我琴日晏晝食嘢嗰間就掹走咗啦，即係佢冇呢一樣嘢嘅。跟住仲坐坐嘅時候，後面附近隔離有一台嘅朋友 cut， 咁我自然有人 cut 即刻望啦。哇！即係喺食肆喎，係冇戴口罩 嘅。 哇！我心嚟就擦下，我話俾你知。 真係嘅，就算你就戴口罩 cut 咧，我都會喂有啲好薄咁飛咗出嚟㗎嘛，係咪先？ 系，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唔知嗰啲员工有冇抹嗰啲板嘅咧吓？ 嗱、我见咧就有嘅， 要抹咯。 不过我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是、有一啲不愿意透露姓名嘅食店老板就咁讲嘅，厨房嘅朋友嚟，你平时见到嗰啲伙计啊、侍应啊，佢哋都会戴住晒口罩咁样啦。佢哋就话其实有啲旧式嘅食店啊，佢哋厨房嘅通风系统普遍系比较差嘅，厨房工作嘅温度可能去到四五十度咁样嘅， 杀菌咯。 啊，但系佢就话可能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好多厨师啊喺煮嘢食嘅时候咧，就未必会戴口罩。 哎呀，我哋食安剧都话，其实咁热嘅厨房咧，通风系统唔好咧，会中暑噶喺里边。 系啊，但系佢而家唔系中暑，就可能先中招咯，可能先中伏咯。咁佢仲话咧，所有食客咧又要用翻同一个方向进食啊。 系啊， 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咧，我哋三角形咁样开咪做节目咧，如果喺食店里边啊，佢话系唔建议噶咁啊。嗱，咁啊大件事啊，即系其实等于有一半座位唔见咗。 喂，咁但系我谂最紧要安全啦，即系当个疫情再爆发嘅时候，大家都要小心为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最少十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當中包括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的士司機和涉及茶餐廳群組的人士。本港昨日新增24宗確診個案，19宗是本地個案，8宗來自港泰護老中心，5宗感染源頭不明，累計確診個案1323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回归至三月时的严峻情况。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几日累计有30人确诊，至少涉及三个群组，包括餐厅和护老院，当中10宗源头不明，背后可能牵涉几个群组。他提醒市民要避免参与高危活动，应该改买外卖，保持社交距离，乘坐的士时要较低两边车窗通风，接触门柄和安全带的扣之后要清洁手部。何柏良说，他期望政府当机立断推出严厉措施，包括回复三月时的限聚情况，尽量想办法亡羊补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表示，新型肺炎在本港明显有社区爆发，部分个案找不到源头，要小心处理，建议长者入住安老院舍之前做核酸检测，确保没有感染病毒。陈之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院舍的防疫措施是否有放松过，他表示，本港的疫情在上个月稍为舒缓，院舍放宽探访安排，但强调院舍又做足预防措施，包括要预约和限制探访次数同时间，因应最新情况应停止探访安排。他又提到，当局早前为安老院舍员工抽查做核酸检测，合共做了几千个样本，结果都呈阴性，认为若果增加检测数量，可以及时发现个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由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的民主派初选，可能涉及违反选举舞弊条例和港区国安法第20、22和29条。戴耀廷回应说，如果曾国卫因应政治需要任意解释港区国安法的条文，是可以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甚至连民间搞的公民投票都可以定为违反国安法。戴耀廷在社交网站强调，举办初选的资金全数是在本地众筹所得，并没有任何是来自外国或者境外，市民参与初选投票 担当、义工或者租借出场地，理应不会触犯港区国安法。他又说，初选只是由参与的市民主动表达他们支持哪些代表参与官方选举，没人可以操纵那么多人做决定，所以都不可能操控到选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5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3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55蚊，升17.2；腾讯控股547.5，升4.5。中芯国际40.4，升4毫；小米集团16.44，升3.6；美团点评207.6，升7.8；中国人寿20.9，升2.5；港交所364.2，升6.2；中国平安89.25，冇起跌；吉利汽车16.9，跌1毫；瑞星科技61.85，升2.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5，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1，人民幣6.995，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經平均指數報22,486點，升47點。港金現價報16,695蚊，升8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06美元，賣出1,809.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啊，較早前咧，偉業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噶。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喺龙盘苑。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比较车多啫，但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意外清理好，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和富中心。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石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都是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以及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梁志鸿医生分析安老院舍抗疫时面对的挑战。 而大部分院舍地方是小，有唔害咗嗰个感染咧，一定系传染到嘅。依家年纪大嘅人惹咗病咧， 佢哋個死亡率係高好多嘅。老人院舍一引到事咧，爆發程度可能好嚴重，就好大。政府真係再諗下，我哋嗰個隔離令究竟做到幾多咧？老人院舍，譬如第一樣嘢就分批去啦，第二樣咧就係話。去嘅時間人好太多啦，唔可以話成家人去曬啦，或者分或者去啦。第三嘢就啲員工啊，可唔可以個都做個檢疫啦？定期性一個禮拜驗一次啦。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 ，Money，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头火势，因为疫情之下啊，突然间严峻咗。唔知佢呢排对两个细路仔翻屋企嘅时候，系咪话系呢个家门从此你都唔好再出去住啦，仔，唯有喺屋企喺度揾啲娱乐玩下咧？有冇咁嘅谂法咧？同埋之前有冇谂过？咦，见两位拍档都走咗出去住下酒店嘅时候，其实系咪好想都刺激消费？但系而家。不好意思了，你不如将屋企打造成一个酒店式的服务，酒店式的设计，酒店式的舒适，给两个仔享受一下吧。我们有请曾志豪。 首先我想问一下呢，会不会酒店式的设计呢可以不用自己执房的？如果是酒店式的，我应该按个钟呢，有 room service 呢，可以做晒所有不同的嘢㗎喎。但我而家应该要自己同自己服务。呢、這个真係好唔掂喎。酒店我就觉得自己好唔掂。但你讲开出去玩呢，我而家都怀疑上个礼拜带佢哋去沙滩玩呢，唔知会唔会又变成咗呢短期内可能係最后一次嘅公开活动啦。因为咁嘅情况，你仲点样可以说服你嘅太座冇嘢嘅，出到去阳光与海滩咪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囉。Oh my god。好啦，又讲啲开心嘢俾你睇下啦。你知唔知而家呢你睇报纸呢好难揾到啲呢令人哋觉得好振奋嘅标题呢？除咗我见到呢、這个其中一张报纸呢，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嗰啲活动举行啦。有一个真系犀利啊！佢话咧反应热烈，再加一场咁样，哇！呢、這个时势真系好难噶嘛！你见到啲剧场咧，全部都要呕好耐咧，都唔敢公演啦。有咩咁巴闭咧？反应热烈，再加一场咧？哦冇，原来讲紧咧，即系港人咧谂住去移居唔同地方嗰啲移民讲座。咁咧佢其中一个咧就话系啊，佢哋谂住咧走去英国咧，究竟有啲咩嘅心得咧？嗱呢啲咧就突然间咧大收旺场啊！佢又唔知加开几多场。咁我见到里边咧，其中有一个个案咧，嗱又好值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因为点解咧？佢系将香港人嗰种咧刻苦耐劳嘅特质咧，佢系再次体现出嚟，同埋佢话俾你听点嘅，只要你肯挨咧，去边处都得嘅。嗱，今次咧佢又系讲咧话，即系当你去伦敦嘅时候咧，究竟有啲咩要处理嘅？嗱，佢个 case 咧就系话佢英文唔好，嗱呢个咧可能系令到好多香港人都却步嘅，即系你话喂。揾食已經艱難㗎啦，如果仲要去到咧雞同鴨講咁點算呢？話就話我哋而家咧，即係呢一代大部分人咧，基本溝通都 OK 嘅，但係去到揾食咁點算呢？嗱，咁咧佢有兩個點咧，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佢話咧呢一位嘅朋友咧，當時佢太太咧喺香港本來做啲幼兒工作嘅，咁啊英語能力咧佢覺得唔算太好，咁但係去到英國咧，佢哋諗住第一報英語課程啦。哼，各位聽眾你知唔知啊？原來報呢個英語課程咧。都有机会中伏的。喂唔係嘛，我去到英国了，报英语课程都有得中伏。香港就话可能呢请到个呢，即係佢查字典先识读生字嘅朋友啫。去到英国嗰度任何一个人讲英文都 OK 啦啩。嗱，所以你真係要听住，原来大错特错㗎。佢话呢英国有一啲语文学校，原来唔係由本地英国人嚟教你嘅。佢係由其他國家嘅老師嚟教英文嘅，咁佢嘅例子就係話咧，當時佢揀咗一間咧距離自己屋企最近嘅學校，報完先知，原來嗰個老師係法國人嚟嘅，布魯格斯喎，佢話發音咧相當難聽，所以咧佢話真係中伏啦，所以佢話咧，如果你真係去到英國咧，想讀任何英語課程咧，佢話你一定要問清楚，喂，邊鼠人嚟㗎？去到英國都要問嘅。 但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又有個啟發性，佢話俾你聽，香港人咧去到嗰度咧，佢唔會咁容易放棄嘅。即係譬如話，你覺得自己英文唔好嘅，佢去到嗰度，佢咪再學咯。嗱，呢個同上一代有啲咩唔同咧？我記得嗰陣時成日聽我哋，即係我哋啲爸爸媽媽咧，就話過到加拿大啊，去到美國嗰啲咧，佢哋點生活咧？成日都話咧一兩句就走天涯噶啦嘛 ，cheap cheap cheap， good good good， 係啦 ，how do you do？咁咧，佢哋未必有嗰個精神啊能力咧再進修啊嘛。但呢一代嘅香港人咧，佢起碼如果真係要有即係去其他地方生活嘅打算咧，佢會有呢個進修喎。咁我覺得大家咧都可以即係時刻記在心，去到邊咧真係學到老嘅。佢仲有一個經驗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好正面嘅鼓勵咧。咁呢位朋友咧，佢就係做麵包嘅喺香港。佢去到當地咧，亦都想揾麵包工作去做啦。咁原來有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佢哋嘅 interview 咧，佢唔係坐定定問你啊，請問你對麵包有啲咩理念咧？你對麵包嘅興趣嘅愛好係啲咩咧？佢唔係，佢話：喂，你嚟試工啊！即刻咧就喺呢個工作嘅地方咧，叫佢試做兩至三個鐘頭。嗱，其實呢個好處嚟嘅，你識唔識做？你有幾多手藝咧？唔使講啊！你話你驚你雞腸講得唔好咧，你包個香腸包我識包啦啩？即刻包俾佢睇咧！佢就成功攞到呢份工作，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小小嘅故事咧，起碼話俾你聽，真係嗰位香港人，你肯落地行，你肯捱，同埋最緊要不停進修咧，我諗你無論去到邊處，應該都揾到你自己嘅空間嘅。呢個香腸包唔該，俾兩嚿我啊！風頭火勢，唔知佢會唔會都可以間唔中咧喺我哋嘅節目度咧，不如開呢一個香港人教你英國生活百科嘅補習班都好、啊。不過我驚咧，佢全部都係集中喺咧，就係話點樣話俾人聽你想買大碼衫啦，點樣話俾人聽你想買呢一個咧最新嘅潮流啦，都好啊。過對吃喝玩樂咁都係可以悠哉悠哉啊，交俾你啦嚇。喺 fashion 方面嘅黃耀祖。 我都好想咧教下大家點樣去食玩買啊買啊各樣嘢啊嚇，但我估咧，因為已經有一年冇過去到啦，可能我都要快啲咧飛翻一轉。如果飛到嘅話，吸收多啲新嘅資訊咧，先至可以同大家分享啊！有俾好多嘅記者朋友啊，形容佢係狂人總統嘅。是巴西的總統，其實之前大家已經聽了他講很多了，因為巴西的方面其實疫情都是非常嚴重的，是全球第二確診的國家來的，有超過160萬宗的 case 這樣。但這位的總統呢，就是在任何角度去看，即是以我的角度，他都在這個疫情上面沒有做到一個好的示範給大家。話說星期二咧，佢就係證實感染咗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嘅。不過喺出席公開場合咧，佢依然啊拒絕戴口罩咁樣近距離啊，接受記者嘅訪問。其實呢個咧就一直點解俾人哋稱佢做狂人總統？佢成日咧都同啲記者朋友啊，同埋佢哋嘅市民去講啊，呢一個嘅疫情咧其實好似流感嘅啫。咁就話冇乜啲乜嘢嘅，咁你又想我點樣做啊？咁樣即係呢一啲唔係第一次講噶啦，佢已經到今次咧，佢就出咗嚟咧，就係接受訪問，話俾大家知咧，佢有咗呢一個嘅感染咗啦嚇。但係佢咧同記者傾完偈。倾偈嗰阵时做访问有戴口罩嘅，做完访问咧，佢依然保持住佢狂人嘅本色啊！吞后几步咧，就除咗个口罩，想去证明话俾大家知咧，佢自己嘅情况系良好噶，系冇大碍噶咁样。之前咧仲辞退咗咧两名嘅卫生部嘅部长啊，而嗰两位咧本身都系专家嚟嘅，起码系医生嚟嘅。而家咧就换咗由一啲现役军方将领啊，就去代替咗个工作嘅。上个星期五咧更加否决咗喺公众地方强制戴口罩嘅部分条款，亦都反对封城。喺佢咧染疫咗之后咧，依然喺冇戴口罩嘅情况底下同群众近距离接触，并且同呢个支持者握手添。听到呢度嘅时候，我谂狂人总统咧都真系唯佢独尊啊！但系嗰阵时唔好睇咁远，巴西我睇翻香港嘅情况咧，呢几日睇咗几个记者招待会咧，我自己都有啲，咦？点解会咁嘅？例如包括我见到啦，即系林郑特首啦，佢喺前日嘅记者招待会上面度咧，当然佢同记者朋友或者任何嘅人士有一定嘅距离嘅。 但佢喺嗰個記者招待會裏面係冇選擇到戴口罩嘅。嚇、啊！佢嗰陣時我係呆咗嘅，因為我哋一位嘅領導啊，佢一個親身嘅示範好緊要嘅。對於疫情嚟講咧，我哋大家都真係咩都唔識嘅。譬如亦都見到啦，譬如我有睇到就譬如張竹君醫生嘅記者招待會啦，陳肇始嘅記者招待會啊，局長嘅記者招待會。佢哋咧都冇選擇戴我哋嘅同心口罩嘅。前陣子咧，你會見到咧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政府嘅官員啊，不論去立法會啊，即係做答問嘅時候啊，開記者招待會啊，都係戴住呢個同心口罩嘅。最近真係少見咗佢。咁究竟呢個口罩係咪完全安全嘅咧？又或者就算係琴日特首啊出席活動嘅時候，係可能要俾記者影相，除一除口罩，我哋好多人都會咁樣做嘅嚇，唔係就係話佢一定係錯曬嘅啊。但係啊，即一次又一次都出現咗冇戴口罩俾記者朋友影相嘅時候咧，呢、這個又係咪一個最好嘅示範？都係嗰句啦，市民對於疫情咧，我哋真係唔係專家，有好多嘢咧係問號嚟嘅。呢啲問號咧就係靠咧有關當局啊，佢哋話俾我哋知，起碼佢哋嘅資訊應該係最新最準噶嘛。咁啊，首先都係嗰句咁講啦，希望疫情快啲好，大家唔使戴口罩。但疫情未好啊嘛，一個以身作則嘅示範其實都需要嘅。风头火势，巴西狂人总统啊确诊咗啊，都唔戴口罩，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呢位拍档呢，如果你见到佢嘅话，你会对佢讲啲乜嘢？你又会点做呢？桂花田， 我系会问你系咪冇口罩啊？我有，我俾个你即时戴，你保护下我啊，咁样咯。 你有冇攞错嗰个罩啊？ 冇， 哦，系口罩嚟嘅。 虽然话香港人有坚毅嘅精神，但系都要健康先可以坚毅到噶。一个唔该无端端有19宗本地新增呢个肺炎确诊个案啊，仲有几宗系唔知源头，搞到咧有好几间中小学啊再嚟停课，餐厅啊、酒楼啊、食肆啊、主题乐园啊都中伏。阿袁国勇教授咧喺四月啊，即系吓早几个月之前啊，出席呢个港大记者会嘅时候。都讲过要病毒在七月前消失是不可能的，也都曾经觉得官员轻视疫情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现在有眼见七月本地确诊数字回来了，袁教授说的事实没人喜欢听，仲换来被人批斗，被识了50年的人说他制造恐慌，网上面那些师奶大妈不懂事又在乱咁批评他，明明政府大大力宣传话大家要同心抗疫噶嘛，专家教授讲嘢，我唔知点解其他唔系专家嘅咁多嘢讲，嗰啲大妈仲够胆写喺网上面话：阿教授啊，你咁有见地，有啲咩嘅实际意见啊？如果冇，唔该你收声啊！咁真系无知嘅人咧，我唔明点解你凭咩叫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香港政府防疫专家顾问叫他收声呢？嚟，唔该嗰啲即系嗰啲朋友，真系少说话，多做事，做翻好自己先吓。咁另外咧，呢个叫做出入境限制咧，是咁的。过去14日咧，都曾经到北京啊，经机场或者陆路口岸入口嘅，要留呢个样本。大陸、澳門、台灣入境的人士咧，係需要強制檢疫嘅。機組人員翻香港要留呢個檢測樣本，船員嘅檢測要呈陰性先至可以入境。外佣姐姐咧就檢疫陰性嘅先至可以入境香港，同埋要住酒店強制檢疫14日。非香港人咧唔可以從香港機場入境，但大陸、澳門跨境學生或者是從事商務活動的人士是豁免強制檢疫的。咁啊，保安局仲話啦，今年喺二月至五月期間係有209,000+係豁免強制檢疫入咗嚟香港，而五月六月咧，而五月咧仲有5,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 境咧，主要系探亲嘅签证。虽然卫生署就话啦，呢啲豁免人士咧系会留港期间咧系进行呢个14日医学监察。要他们戴口罩和每日量度体温两次，如果感到不舒服的即刻要向卫生署呈报的，还有需要通过卫生署在口岸进行这个体温测试和健康申报表，只是这样，但是广东省规定 所有入境人士，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人士入境是需要隔离14日的。嗯，系啦，系啦，有啲即系差别嘅。咁希望香港政府尽快话俾香港市民知，点解突然间会爆发？究竟关咩人事呢？ 坚持，怀着理想，只相信坚持，跟你互勉，要告诉自己，初衷不变，直到某天。想起往昔奔跑的脸，仍是你吗？仍是我吗？消失感觉了吧？明白到成就再差不必惊讶，悠然故我潇洒。也许全力进攻追赶的梦，几多心机断送，全入耳蜗几圈嘲讽，无情撞向心中，咬着牙关重新出发，不屈不折地撑，弃掉自卑，相信自己，一个道理能飞。承受挫失不痛失，坚持重拾信心，只相信坚持，奔向目标，要告诉自己，初衷不变，沿路纵使几多可恶嘴脸，迎着猛风坚持，无视昨天的波折，跟你互勉，由年月看变迁，来日会有天，直到某天，想起往昔不朽的脸。还是会想，还是会想台上发亮，我可以给你回响，到底还是会想，还是会找紧骨气，剩一口气，仍不舍弃，仍相信会高飞。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安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安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大家，我估咧可能又多咗听众听我哋做呢一 part， 因为多咗人又要停课啦，可能 系啊系啊， 系咪我哋大吉利是明明人哋翻咗学咧，我哋都唔记，我哋都唔停，所以 初二梗唔系啦， 大吉利是啊， 我播到汤猪炖再度出场啊， 系咯， 喂翻田姐姐啊。 使唔使我哋唔好做人妻信箱啦，我哋做人医信箱啦。 点解嘅？ 以后可能要每日都要讲啲医生嘢啦，又翻翻嚟。 系、 哦、 啊， 好啦，咁我哋今日玩乜嘢啊？ 我哋都要学咧，即系当长知识咯。咩人啊，咩年龄都要噶嘛。今日我哋想继续上地理堂咧，不 是？ 跟住有唔同嘅世界之最，又俾我呢两位同学仔你哋估下噶。 好。 如果我首先而家要讲嘅系咩？呢个系咩动物啊？ 动物诶，系一只羊。 你唔好答啊，咁样。 我知，我仲识佢添啊。 咩啊？ 马尼。 马尼有只小绵羊，冇 错。 咁我就想问下啦，你哋知唔知喺世界咁多唔同嘅国家里面，边一个国家养羊系最多嘅咧？咩？ 澳洲。 好，肥妹仔觉得澳洲 一定冇咁正路噶。 啊，因为澳洲好多羊毛皮咧， 系啊， 好多嘢出品系咪？ 正路应该系澳洲同纽西兰嚟澳纽。 咁你觉得咧？ 但系我觉得如果咁嘅，我买新疆。 哦，中国， 因为佢都有好多羊奶， 好多羊 是 嘛， 仲有小白菜同羊奶冇添喎，你 啊，呢个唔关事嘅，羊奶就冇嘅。 有一个人系答啱咗嘅， 我系我， 我觉得系我， 我 肥妹仔，恭喜你， 好嘢！ 世界上面养羊最多嘅地方咧就系 澳洲， 咁我就睇你可唔可以连下两成啦、 啊啊。 除咗有咩之外，仲有。哦， 牛， 冇错， 都系佢啊！ 边一个国家养牛又系最多嘅咧？ 纽西兰、 美国、 美国， 你哋要俾啲原因先得噶。 系因为咧，好多时咧见到街市卖嗰啲都系美国牛， 系、哦、 美国牛排， 美国牛。咁我买，我买。 咁我俾一个 tips 你哋啊，你哋平时喺街市又好，喺超市又好， 见 到一块块嗰啲牛排咧。我就真係未見過由呢一個國家嗰度出產嚟、 okay, 到香港度俾大家食嘅。 咁樣、 啊， 印度， 印 度， 我 印估印度， 我啱， 我 相信 係。我都想 講 啊，印度。 咁你哋解説點？ 因為印度嘅牛咧係神聖嘅，佢唔殺佢嘅、哦，所以咧就養咗好多隻。 哎呀，我嗰個資料都冇講到係咪呢個原因，但係你係答啱咗嘅，一比一。 但係咧， 印度除了有神牛，還有神系咯神牛 咯，系啊，知道啊， 系啊， 系啊， 牛都有 的， 系啊，系啊， 嗱，呢两个你哋答到啦，咁而家一比一啦，即刻出多一条俾你哋睇，你哋又知唔知边个国家嘅水啊 ，water 系最贵噶啦， 最贵， 呢个真系好难估嘅， 欧洲。 欧洲唔系一个国家， 唔系我先收集范围啊嘛， 唔系欧洲，咁你哋试下收窄下范围啊。 哦，最贵我知啦，沙特阿拉伯嗰啲 friend。 点解你会咁样讲咧？ 咁嗰度资源短缺啊嘛，油仲平过水啦。 你好叻，系嗰边噶啦，中东嗰边，但系就唔系沙特阿拉伯，亦都唔系杜拜， 伊朗。 都唔系伊朗，你知唔知炸汁死鸡？我谂你系咪答唔到嗰边？ 约旦啊，系咪啊？嗰啲地方。 约旦都唔系。 又唔系啊？ 好啦，你开估啦。 答案系。科威特， 哎呀，科威特嘅水就真系威水啦！ 主动调查报告发现，康文署分配公众泳池泳线嘅机制有不足，包括未能够有效核查泳会有冇利用公众泳池作牟利嘅用途。公署调查发现，康文署经中央计划分配嘅公众泳线用途不清晰。亦无监管体育总会分配公众泳线的情况，不少泳会和教练反映部分体育总会分配泳线时存在不公。公署建议康文署成立独立小组或者委员会检讨分配泳线的客观标准，避免任何的体育总会或者泳会可以借机制垄断泳线资源，并应该加强监察泳会的申报和审核制度，确保泳会举办的活动属于非牟利性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8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3点，升18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55.4，升17.4。腾讯控股550蚊，升7蚊；中芯国际40.45，升5毫；小米集团16.6，升5毫；美团点评207.6，升7.8；中国人寿21.3，升6.5；港交所365.4，升7.4；中国平安89.85，升6毫；吉利汽车16.98，跌2仙；瑞星科技61.8，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71，瑞士法郎8.265，澳元5.407，加元5.734，新西兰元5.095，欧元8.7933，每百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4。 日经平均指数报22,486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6,69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02美元，卖出1,80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即系近住香港辅助警察总部啦，对开就系有交通意外嘅，就系咧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启祥道嗰段咧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嘅。重复一次啦，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近住咧香港辅助警察总部对开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咧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主要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转翻去九龙湾嗰边咧就系挤塞啦，龙尾去到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到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马鞍山路去翻西沙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咧，一带交通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上水、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灵花园啦、宝实医院、维景湾畔、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啱啱收到最新交通消息啦，九龙湾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啱啱清理好啫。咁啊，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仲系塞，龙尾龙盘苑。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 Begin.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咩心态啊？ 一字记之啊，心，只要有心，冇嘢可以阻到你嘅。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嘅瀑布啊！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睇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至十一，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书、食饭、瞓觉，我个规矩就系冇规矩，系我爹哋妈咪话嘅。 天生天养究竟系还子女表达自由，又或只系将教育变成冇掩鸡笼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从英国一个家庭一探究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 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 好 hot 七十九 ，too hot to handle， very hot， 听唔听到啦？系啦，话说系咁嘅，喺呢个新闻嘅时间咧，我就同两位拍档咧就分享咗，跟住会讲边一单新闻。 然后我哋喺接住嚟嗰十分钟冇人理过黄耀祖，系冇人理过佢。 系因为我哋都有睇到嘅，不过咧就冇睇到嗰个内容。 我冇见到咁详细。 系、 多谢你为我哋平凡嘅生活更添一分。嘅知识 系啦，呢、這个真系同知识有关嘅， 知识 俾你知。 我哋讲 因为有阵时大家喺公众场合做咗一啲嘢，又或者如果你系拍低咗一段片，你乱咁摆上网嘅话，究竟有冇法律责任呢？嗱、我系企喺呢一个角度去讲呢一单新闻嘅。 我哋可唔可以先由佢嘅八卦位八卦完之后先讲法律？ 系啦， 先甜后苦，先甜后苦。 无啦啦点会讲呢啲？ 系 因为 发生 咩 事？ 发生 喺今个月嘅七号，即系两日之前啦。第二夜晚黑十点之嗰阵时，夜晚黑十点啊，记住啲时间好紧要嘅。喺网上唔同嘅社交平台同埋通讯软件咧，就开始疯传两段嘅短片。 唔 系啦，一段咧就系两分十七秒，一段咧就大约系三分钟咁样嘅。相信咧，因为嗰个环境咧就系喺呢一个的士嘅车 cam 拍摄到嘅，而喺嗰个车 cam 里面嘅内容咧，你都会见到嗰个时间咧就显示咗晚上九点十四分，即系呢件事咧就喺七号嘅九点十四分咧就俾车 cam 拍摄到十点。已經開始被人哋瘋狂轉載，呢個咧就第一個嘅消息啦。 咁快手啊，嗰、那個、 哦、報道咁寫啦嚇。咁、okay、啊，內容係啲乜嘢咧？係咪點解會瘋狂被轉載咧？都要大家要知嘅。即係話説就係大約咧九點十四分嘅時候啦，片段就顯示啦，有一男一女啊就登上咗一架的士，相信個位置咧就係中環區嘅。 喂，即 係 時地人喺曬度噶咯。 係啦，嗱，佢連啊，因為嗰段片本身咧就估計啦嚇，由呢個的士司機即個車 cam 拍到噶嘛。 咁因為好明顯就係佢上咗一架的士，因為個車籠啊、嗰條邊啊等等嘢都係啦。 而呢條片咧，開頭大家睇到嘅原本嘅 version 咧係冇打格仔嘅。 Oh no！ 即係嗰兩位男，即係當事人啊，男士同埋女士嘅樣貌啦、身形啦、著咩衫啦、做啲咩行為咧，係一概睇曬。 哎呀，即係全上盡露啊！ 冇錯，咁究竟做咗啲乜嘢咧？咁我有做咗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都口窒啦嚇，係有睇到條片嘅咁樣。咁樣咧就見到嗰兩位嘅乘客咧上咗架的士之後咧，係冇戴安全帶啦。然之後咧，男士首先咧就除低咗自己個口罩，然之後咧就扯低咗女士嘅口罩。跟住咧就擁吻啦，開始 kiss 啦 ，kiss 咗大約一分鐘嘅時間之後咧，第二步咯喎。 你卡埋時間一分鐘。 我都係讀報道啫，報道咁寫嘅。 即 係 人哋報道咧，就同嗰啲令到人見面咧，成日都握咗手幾耐啊！係邊個出場先，邊個後咧？嗱，我哋一樣民間版都有 嘅。男士主動拉低口罩，再拉埋啊呢個女士嘅口罩，跟住一嘴嘴咗一分鐘， 嘴咗一分鐘， 跟住我哋。玩完個口罩之後，就玩另外一個罩啦。 係 ，Are you sure？ I am sure， 冇錯，因為男士咧就伸咗隻手咧喺女士嗰個身體嘅外面，甚至係潛埋落件衫入 邊 度有一啲嘅身體接觸嘅， 仲有一啲動作。 係啦，但呢個咧都係第二 part 嘅啫， 都係第二 part。 第三 part 咧。就除咗有 kiss 啦，有一啲觸摸之外咧，嗰位女士咧就將手咧放咗喺男士下半身嘅位置度，然之後咧亦都將上半身咧依靠咗向男士嘅下半身嗰度，有所動作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故事嘅結尾咁樣啦。 其實冇嘢嘅，佢哋係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咧。一個就話咧我將我嘅前半身就交給你，所以咧上半身個時間。 另一個就話我將我 嘅下半身都。付 附托俾你，其实系一段好山盟海誓嘅浪漫爱情， 只不过有往 添，系只不过佢哋冇用语言。 咁我哋系咪要播《爱是永恒》啊？咁样 唔系，我谂住播林子祥嗰只咧，山盟海誓咯。 哦、OK， 系 在世间寻啊，呢只唔系山盟海誓， 系咯， 哇，呢、這个真系正啊！即系所以，我净系见到呢度，我觉得暂时仲系一对好烟韧嘅情侣啦。 系啦，但系咧，当然啦，因为佢哋嗰个行为啊，其实即系大家都知，未必可以系喺一个公众地方度做啦。开头第一格咧，所有网民咧，即系虽然好似茶余饭后多咗件事讲，系咪？但系佢哋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位的士司机，即系第一个问号啊吓，将一人哋私隐嘅片段，虽然咧就话喺你架的士入边度发生啦，零秒冇打格仔咁样咧，全条片摆咗上去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究竟呢件事有冇违法咧？有冇冇道德嘅情况出现，合唔合理咧？咁、 哦、 样，呢、 okay 這个咧就是、第一个大家嘅评论嘅，因为其实咧睇晒佢哋个样嘅，而好快咧佢哋两位咧已经系分别地被起底啊！即系究竟佢哋两位系做边度嘅工作嘅咧？诶，边个行业嘅咧？甚至乎。 职位都讲埋啦， 职位边间公司啊？女士后屘咧都被起咗底嘅，就系话咧，佢应该系做一啲可能系 marketing 方面嘅工作嘅 ，details 就唔讲啦。咁样即系就两个都即系即刻俾人哋知道晒。咁当然啦，佢哋就未有啲乜嘢回应，因为有记者朋友甚至咧，嗰位男士咧都系一间几大嘅公司，做到几高层噶。 怀疑啊， 系啦，怀疑似系啦，咁我都冇讲公司名啊，咩职位都冇讲啦，系咪？咁所以咧就亦都有记者咧就打咗电话去呢间公司做一啲嘅查。不过咧，公司嗰方面咧就系冇 回应， 冇回应住嘅咁样。 咁呢啲系佢嘅私人嘅事，咁啊公司点会同你回应？ 理论上就系嘅， 系啊，又无谓真系骚扰人哋公司啊，佢真系个人嘅嘢嚟噶。 系啦，所以嗱，而家两个讨论点嘅，嗱又未必唔一定系回应噶，因为而家除咗讲紧嘅咧就系的士司机嘅做嘢 做法 系咪道德啦，同埋。有冇违法？而呢两位嘅男女啊，佢哋喺的士里面有呢类嘅行为，有冇违法咧？你两个点而家系有好多嘅衍生讨论嘅。 睇个势就已经系有啦。 即系我哋 边方面先？边个有先？ 你话冇戴安全带啊嘛？嗱，我哋如果你逐格讲的士嘅后座乘客，咁我哋睇到片就冇戴安全带，咁啊已经中啦， 就拉得啦，即系咪高德啦？ 高德啦， 即系可能俾罚款。 咁然后你话佢哋里边有嗰啲即系吓，我摸你闪我躲嗰啲咁嘅动作咧？咁如果都算係嗰啲咩嗰啲 公 然 威 胁嗰啲嘅话，系啦，会唔会已经系属于喺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咧？ 嗱， 我哋系咁样去判断嘅啫。成日都话咧，间唔时有啲人咧，就如果譬如话想喺车里边咧进行呢啲激战咧，警察拉到系会拉嘅。咁即系话你喺车厢里边进行激战咧，系应该系属于即系犯法啦。 我觉得呢个大家真系要知嘅，因为 就好明 有报章咧就揾咗一位大律师啊，就问咗佢嘅意见，佢就话咧虽然。车厢里面拥吻，即 系 kiss， 拥吻系 OK 嘅， 系唔违法嘅。但系如果佢哋嘅行为咧，好似见到咧女士咧就伏喺男士嘅大腿上面有所动作嘅话咧，即 系 因为系有即系过激嘅行为啦，系犯咗咩法律咧？有机会啊吓，系有违公德罪， 系 一经定罪，最高系判监禁。七年嘅， 哦，咁激动， 系咁激动，所以有阵时大家好激动嘅话，都要控制住你唔好太激动。 咁当然啦，有得拗嘅，佢后座影唔到噶嘛。 嗱，我唔知点解 咧，你冇得睇到佢有冇噶。 嗱， 系咪？ 我就冇睇晒所有嘅片段啦，但系咧， 有啲片系睇到噶。 我想讲，因为我见譬如 cap 相我睇一份英文报纸咧，今日 系点啊点啊， 佢系有多过一个车 cam， 系有两个角度嘅。我唔知道另外一个车 cam 嘅角度，你睇下呢张呢两张相，你就知道系两部 cam 嚟噶啦。 系咩？ 佢喺 左边同右，即系一部 司机位，司机位应该系 一部就中间，一部就另外一边咁样嘅。咁所以究竟影到几多咧？可能我都未睇得晒全部嘅。咁究竟啊，呢个会唔会成为呈堂证供咧？ 你谂下，我哋而家上架的士啊，佢神主牌咁动出嚟噶嘛？车 cam 一部，佢有好多唔同嘅手机噶嘛，佢又摆喺度咧，平时佢睇路嘅啫嘛，即系或者揾路段咧，佢有冇机会可能系佢喺嗰部手机镜头影出嚟嘅？ 喂，我想问咧，就系话我哋作为一个乘客咧，佢哋即系系咪如果有安装咗呢个 CCTV 喺个车厢里边咧，我哋系要知道噶嘛，系咪？ 我见到而家有一啲嘅司机咧系有讲到明啊，即系你而家系拍摄当中嘅，即 系 佢要讲到明嘅。 佢会贴喺你个对门嘅隔篱，好似有个好大嘅 label 咁样噶 嘛？系啊。 但系唔知道即系如果系涉事车辆，如果有贴嘅，咁系唔系都 OK 咧？ 但系佢可唔可以攞上去社交平 台？又另一个步骤啦。 其实又讲多一百次噶啦，之前已经话咧，如果嗱，你话的士大佬佢自己装嗰啲车 cam 咧，望出边嗰啲咧。 啫。咁啊，當然佢自己去安裝啦。但理論上嗰啲係影唔到車內噶嘛，所以一路都相安無事。直至咧嗰陣時，佢哋話為咗解決同乘客嘅爭拗咧，就話要喺裏邊都整個車 cam 啊嘛。咁嗰陣時佢講到明嘅，佢就話淨係得咧幾個嗰啲即係負責人啊，譬如話可能係的士車行裏邊嘅唔知咩負責人啊，定係咩咧？我唔記得咗佢嗰個人員分布。佢話係得好少數嘅人先至能夠睇到車 cam 裏邊嘅內容，然後將佢攞嚟再使用啊。因為佢話 作為呈堂證供， 佢話一有爭拗嘅時候，哦，你話司機找少5蚊，嗰個就話司機講粗口鬧佢，嗰個唔係乘客踢佢啊。咁呢個時候先拎出嚟噶嘛？ 其實好準確噶，嗱，呢度有個資料咧，佢就係咁樣講嘅。佢就話根據咧個人資料私隱公署嘅呢一個嘅指引啊，佢就咁講嘅。不論係的士又或者公共小巴裡面咧，其實呢兩個地方咧都唔係預期啊，俾人哋監視嘅地方嚟嘅。所以咧指引就列明咗噶，喺你達到咧收集個人資料嘅目的之後咧，係應該要盡快刪除所有收集的資料，但如果你是包括你諗住作為呢個保安用途的閉路電視，如果冇事故發生的話，你是應該要定期刪除影像的，而且喺呢啲嘅資料，如果你冇得到當事人同意的話咧，係唔可以有其他的用途去做的， 哦 okay， 譬如呢一個佢自己擺咗上社交平台裡面度嘅話，絕對唔係一個保安的用途啦，係、 啊 okay， 其他嘅用途。 如果嗱，我又即刻又扮翻的士大佬嗰邊啦。佢而家系犯罪行为嚟喎，老细。 但系犯罪行为，你攞去报警咯。 系啦，冇错啦。 你攞去个网上面俾人哋公审嘅咩？ 哎呀，你见好多人都系噶啦，阿婆冇人让座，佢都拍条片嚟公审先啦。 嗰啲人啊，嗰啲啊，黄耀祖啊，就算犯咗法都系黄交叉组噶嘛，有个交叉噶嘛，佢又打格仔的，的士大佬。 所以佢可能话咧，我谂住攞条片咧，就系检举佢哋噶啦。不过我又想问下大家意见， 佢你有冇揸住包花生去检举嘅司机大佬？ 可能佢咁样咧，佢话我又唔知佢犯唔犯法。咪谂住俾嗰位巴打平一平咯。 如果大家话要报警，我咪攞条片去报警啦。 你哋如果个都要报警，我咪拉佢咯。 佢公众咨询 系啦，我冇钱问律师噶嘛，我费事入到去警署度。如果佢同我讲话唔受理嘅，我咪好面懵。嗱，佢如果咁样讲， 即系不过咁啊，大律师都系咁话啦。的士咧系属于半私人空间啊。车厢内咧，如果设置呢个保安用途嘅 闭路电视 啦，系要喺架车外面贴住话俾啲乘客厅系有拍摄啦，佢话市民如果你唔想嘅话，你可以选择唔搭呢架的士， okay， 就系咁啫， 系只系 可以咁咯， 就冇讲到话 要话喂你删同我删咗佢， 佢唔可以删，但系你个片段点用咧就另一回事嚟噶嘛。咁但系我哋最后，我觉得无论如何，真系要问下所有呢啲天下嘅情侣，我明情到浓时 系。 情难自禁， 我却其实属于 系咪？ 我明啊，就系焚心而火。 但系都唔系咁啊嘛。 唔系，但我觉得咧，佢急到佢系急啊嘛！一上车佢就即刻拉低自己，就拉低佢个口罩啊嘛。 咁你急，你不如隔篱开房啦。点解你唔去开房咧？ 咁可能佢 on the way 已经系话要去，唔系，好似话事后系大家分。 系啦，又有个版本系话分开走噶嘛？即系佢哋可能系今晚冇得一齐噶啦，但系又抵唔到嘅。 究竟一程车嘅时间可以做到几多？ 系 啦 ，break 嘅时间啦。 究竟点解嗱？因为我哋头先睇条片嘅时候咧，我不知几咁担心佢。除咗你话的士大佬影到佢之外咧，喂，左右咧都有人影到佢嘅、哦。 其实佢做得系咪就唔怕俾人知噶？ 点会啊？如果佢 冇谂后果咯， 佢冇谂。 如果你谂后果嘅话，呢件事系 同埋咧好危险噶。我系站在佢哋嗰个生理构造，觉得好危险。 点解咧？ 假设佢哋嗰个真系有所动作。又是尝试去低头去埋头苦干的话，那个车行紧的、哦、你知道的士大佬的绝招是什么？ 错 车、 啊、 他等下作扑一声，哇、 其实司机都很容易会分心啊，讲真的。 不是你说怎么办 啊？ 我怕到时边个嗌啊？佢啪一声，佢哋会，我都 直入 讲话 QE 噶咯。 认真啦，另一样嘢就系咧，大每架的士咧都有倒后镜， 咪就系咯，睇晒啦。 唔好话 cam 啊，即系唔好话嗰个叫闭路电视啊。嗰、那个倒后镜，其实你自己都望到自己噶，咁 点 解可以咁公然咧？ 好搞笑，我真系唔明啦。即系 呢个真系十万为什么？ 惨啊！真系同埋即系 唔惨啊？边系惨？佢自己自愿噶，佢知道有佢知道有镜喎。如果佢自己唔留意有 cam 车 cam 嘅，咁佢自己个下问题啦。 哇！唔系即系 唔系一啦，但系。 到后镜俾一个人睇， 同埋全球睇 去睇，系有少少 有两样嘢嘅。 我估当然啦，我都冇话的士司机系啱嘅， 可能 即系话佢哋嘅行为你唔系咁。 我都冇谂到咁远啊，可能佢哋真冇谂到咁远，原来嗰件事会成为喺 停车咁远。 唔系啊， 如果停车近啲就好啦， 会传播到咁远。 佢一石完之后就可以， 是是 就可以落车咁咪冇事咯，真系。 啲男女关即系呢啲嘅， 好在佢唔系，好在唔系入红隧咋。 如果唔系会点啊？ 真系大件事啊！入红隧一塞车嘅话有排喎，我时间都仲充裕，不如嚟到 round 啊！咁样真系搞乜嘢？搞乜嘢真系？ 唔系，唉，冇办法啦，即系系咪又系嗰个叫咩土地嘅问题啊？ 有土地，好有钱嘅，怀疑佢哋应该 咁寻刺激啦，可能 开个 zoom 都得啦，开唔到个 room， 开个 zoom 都得啦，系嘛？ 上运处事，要实在很励志。高速中诧异，金色的而透火色，有本事同作冲击，入直路或者弯刺激，贴身的动力。I am in your taxi，带着热舞的拍子，再换意思，其实太小心意，但是遇上这例子。望见浪海里边，和灵魂曲线，大路上兜圈，车上可呈现，自觉像风速，完全无拘束，一步步伴手无曲，听着新感觉，来猜优得 Brit 那态度，好比 Two Step 那舞步，沿途动静太美好。 我是陈伟霆啊，最后呢我只可以奉劝各位一句啫，不要以为自己不是做公众事业呢，你说我不是名人，我不是红星，我不是什么政要，我什么都没人识的， sorry， 这个世界你当那个的士司机衰又好，什么吃花生都好，只要有花生他使乜理你是不是名牌啫，傻猪嚟嘅，你只要有系花生有得食佢就食㗎啦，你唔好諗啊，真係。 我又奉劝多一句啊，有陣时如果你觉得呢花生好好食嘅话，其实都可能会近亲㗎。係 呀、啊。 其实有司机可以即係你觉得呢件事係不堪入目嘅，你可以早啲提醒咗佢哋嘅话，而家可能佢自己咁样将啲片呢就公开于世嘅话呢，佢都可能会有一定嘅法律责任。 所以呢花生唔好乱咁食，的士唔好乱咁坐啊，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关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宣布暂停执行澳洲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又提出新的移民计划，为香港人提供移民机会。即日起，延长正在澳洲的香港人逗留期限至5年，包括目前持有学生签证和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并提供途径让他们成为澳洲永久居民。另外，澳洲更增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提示国民不要前往香港， 又提醒在香港的澳洲公民和居民，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被拘捕和递介至中国内地的风险增加，呼吁他们重新考虑留在香港的需要。民主派将在周末举行35+立法会选举初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有关行为可能涉及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及港区国安法，相关部门正就投诉作调查，一旦发现涉嫌违法会转介至执法部门跟进。东方日报引述曾国卫表示，近日不少市民和团体投诉指有关行动怀疑涉及操控和干预选举，又认为号召参选人当选之后全面否决财政预算案，从而瘫痪政府，属于滥炒行为。文汇报就引述曾国卫指出，参选资格由选举主任按照法律程序依照各种证据作出专业的判断，如果存在明显违背港区国安法的精神，包括严重干扰破坏中央或者特区政府依法履行职能，就是很大的问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由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的民主派初选可能涉及违反选举舞弊条例和港区国安法第20、22和29条。戴耀廷回应说，如果曾国卫因应政治需要任意解释港区国安法的条文，是可以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甚至连民间搞的公民投票都可以定为违反国安法。戴耀廷在社交网站强调，举办初选的资金全数是在本地众筹所得，并没有任何是来自外国或者境外。市民参与初选投票担当义工或者租借出场地，理应不会触犯港区国安法。他又说，初选只是由参与的市民主动表达他们支持哪些代表参与官方选举，没人可以操纵这么多人做决定，所以都不可能操控到选举。消息指本港新增最少10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港太护老中心的院友、的士司机和涉及茶餐厅群组的人士。本港昨日新增24宗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个案，8宗来自港太护老中心，5宗感染源头不明，累计确诊个案1323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8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02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56.6，升19蚊；腾讯控股551.5，升8.5。中心国际40.6，升7毫；小米集团16.7，升5.8；美团点评206.6，升6.8；中国人寿21.4，升7.5；中国平安90.15，升9毫；港交所367.2，升9.2；京东集团262.8，升15.2；吉利汽车17.0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1，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美金平均指数报22565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25美元，卖出1809.4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程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力宝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都是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俾多啲空间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正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连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啊。 哎呀，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手指长系咁噶啦， 系咯，手指长真系，喺挂住揿嗰条片睇，可能真系，唉，都系我唔好真系。 手指长同十二指长又冇关 系。 系，我哋而家翻嚟啦， 系啊， 翻嚟十一点， 超快活人， 四十分系。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头先喺播紧新闻时间咧，我都问下啊，我两位拍档细个嘅时候咧睇卡通片。咁啊， 你唔系咁问我嘅， 你系点问佢噶？ 睇卡通片。 阿祖话你细个嗰阵时咧，系咪睇香港嗰啲卡通片噶？ 系啊。 跟住我就问佢，乜嘢系香港嗰啲卡通片？ 系咯系咯。 即系香港有自己制作，可能都有嘅，但一定唔系主流咯。 老夫子咯， 系啦。 唔系卡通片摆电视睇噶嘛？ 系咯 系咯。 其实一个都噏唔到香港嘅卡通片。 因为 我 哋睇过好多，都系日本啊，系咯。 跟住我意思系话佢听广东话定系听英文咧？ 我咁梗系听广东话啦，似埋呢个意思咧。我已经好了解你噶啦，我都摸唔通你想讲咩。 真系摸唔到，我听埋你演绎，我都未 get 到你想讲乜。原来系咁样。 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都系睇诶广东话嘅卡通片咁样。咁啊，我 大家仲要讲个话题同广东话冇关系 嘅。系啊，冇关系嘅。即系你 了解佢多啲。 其实佢只系想话，喂，你哋有冇睇卡通片噶？有啊，啱啦。 系啦，其实问呢个就得噶啦。 我就谂住同你讲啊，超市啲午餐肉好抵啊。 唔系因为卡通片 厅里面咧，而家你都有个 case 喺度。 系点噶？ 咁我就话啦，诶、哎，我睇嗰啲咩美少女战士啊、小甜甜啊、我系小忌廉啊，头先你讲咗啦，咩、 啊、 外星小美儿 啊。系啊系啊，我哋记得个名字， 点解全部都系要呢个类别嘅 少女类别？ 系啦、啊，你知道啦，系啦、啊，你有冇觉得有啲咩问题啊？ 全部都系少女咯。 佢哋有陣時會除衫咯， 冇咩 咩嗰啲美少女戰士，我變身得炸， 變身唔係除衫，咪換衫咋？ 都唔係換佢件衫炸開嘅喎，我成日都即係嗰陣時我 你有冇見到佢 件衫炸開咗，跟住俾我買件新嘅衫？ 冇㗎， 成日諗呢啲 啊嘛。第一個轉身咧，即係好 bling bling 完之後咧，佢就一個畫面就翻嚟就已經換咗衫啦。 有啲彩帶咁樣嗰啲咧， 係咯， 阿小忌廉咧轉身變身嗰陣時，有啲彩帶。 星空 裏轉身係一個嘛，係一節嚟㗎啦，佢要轉。 系啊，系啊， 跟住咧就跟 广 告，系跟住广告，跟住就广告就翻嚟啦，咁样跟住睇下发生咩事。 你话有啲乜嘢特点啊？ 系啊，即系你觉得呢啲咁嘅即系类别嘅卡通片咧，你觉得有冇咩唔妥啊？ 有咩唔妥啊？ 系啱啊！ 哦，有嗰啲人身比例唔啱咯。以前成日都话咧，如果你根据特别系美少女战士，佢话边有嗰个人同埋脚嗰个比例咁样噶？ 嗱，我自己比较敏感咧，就系佢嗰块面同埋正眼嘅， 正眼大到咯， 正眼系占块面嘅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噶嘛。 同埋我细个以为咧，原来女仔咧，特别日本女仔嘅眼珠咧构造同我哋系唔同嘅咯。佢嗰个我哋嘅眼珠咧就白底黑心咁样嘅样 啊。 佢哋唔系，佢哋中间仲有好多咧。bling bling 啦，中間咧， 系啊系啊，星啊，圓圈啊，嗰啲咁樣又眼大喎， 有幾個窿窿喺個眼球裏邊，我話哇，佢哋啲眼仔咁樣嘅， 同埋咧嗰陣時咧細個有諗嘅。即系讲紧系中学嘅年代噶啦，已经系，除咗佢哋嗰啲啊，个个都可以染发翻学嘅。 系啊， 美少女战士嗰啲个个头发啲颜色咁一样噶嘛。 系啊， 即我唔信佢真系天生蓝色头发咁啊嘛。 仲有咩 唔同啊 ？OK 好，嗱，你去到呢度，你 同埋嗰啲校服裙咁短嘅，个个都又唔走光噶，唔知点解？ 佢脚长啫，唔系校服裙短。 系啊 ，OK 系咯， 好短嗰啲裙， 只脚好长啫。 系啦， 短到唔会走光喎，咁犀利啊吓！咁好啦，你纯粹都系喺呢度呢阵子喺我里面，哇！啲人染发染到咁样啊，啲校服裙咁就算啦。 其实而家先至会谂嘅啫，讲真即系 嗰阵时冇嘢。 系咯，细个嗰阵睇咪睇咯，冇谂咁多。 我细个睇橙路嗰度卡通咧，我直情见到哇，乜人头发咧真系咁样，唔知又今日又橙色咁样咧，好正噶。 哦，系啦， 系啊，系啊。 而家你就讲颜色 啊？但系你估唔估到，原来竟然有人会因为呢啲卡通片 投诉啊？ 啲角色人物嗰啲头发染到五颜六色， 哦、 跟住着到啲衫咁样闪晒，咁、哦、又短又无端都喺个舞台度无端都转咗身，换咗版面，好似头先 变身 换咗换衫咁喺个舞台换衫，系有人投诉咯。 哦、我知佢投诉就系话，点解佢一转咗个身件衫就换咗出嚟，中间嘅过程唔影埋？ 佢有影埋噶，但有阵时啲丝带嗰啲遮 住噶嘛， 有啲光芒啊，佢个身会发光。 佢可能唔中意咁样啦。女神雅典娜点解啲头发紫色嘅？ 系 啦，睇 One Piece 里面点解嗰几个阿Nami 嗰啲咁好身材嘅？ 佢唔系讲嘅，唔系一个叫做即系羡慕或者妒忌嗰样嘢喎，佢系直情话。啊，即系咁样嘅，阿湖南广播电视局，你哋咁样嘅，点解 啊？系啦，知啦，对唔住啊， 即刻严肃啲个态度先， 收翻紧自己嗰条线。 系啊，嗰个人系网友去投诉啊， 投诉乜嘢？投诉 投诉佢哋嘅电视台啊，播呢套卡通片啊。 我知咁嘅罪名系咩？ 佢就系话啦。你咁樣咧，呢套叫做佢又叫做《飛夢少女二》啊， 《飛夢少女二》 啊，呢套卡通片就類似美少女戰士嗰啲咁嘅 friend 啦嚇。跟住佢就話啦，嗰啲公仔嚇著到五顏六色咁樣花枝招展，仲喺個舞台度換衫。你直情系呢个叫做啊价值导向有问题， 哦、 我要投诉。 系 啦，跟住咧就收到呢个投诉咯。哦，但系竟然咧个官方咧电视局咧，佢又好正视呢个问题。 系啊，真系啊。 虽然咧佢就话咧，其实咧有关内容咧就冇咩什么叫导向方面有问题嘅。 系 不即系佢话唔同嘅即系发型设计，只系突显到嗰个唔同颜色嗰个公仔咧，即系等大家认得佢啊。 我上网睇紧咧，呢个 飞 龙 飞 女 咧， 佢嘅头发嘅颜色都好广泛噶，嚟有啡色啦，有浅蓝色啦， 粉红色， 有粉红色啦，有紫色啦，都有噶红色。 紅色都有啊。 咁即係其實同我哋睇平時我哋咁咩愛小記啲， 冇分別 咯， 一樣 啫嘛。 我哋以前啲卡通都係咁。 佢哋啲頭髮配合佢件衫個造型嗰個色噶嘛。 哦，我明啦，佢淨係真係可以睇你中意嗰套卡通噶咋。 邊套啊？ 老夫子。 係啊，件衫一樣。 唔係啊，嗰個秦嗰個咩趙小姐定秦小姐啊？陳小姐啊？ 陳小姐。 陳小姐佢個頭係黑色噶嘛？係 啊 係啊。佢又唔會著到飛嚟飛去，佢著旗袍啫嘛。佢淨係可以睇呢個咋。啊，叮當都得。 哦， 叮当阿妈妈，妈妈又唔染发，正儿又唔染发， 得咁样嘅话，正儿耐唔少又冲凉。 佢讲染发啫嘛，喂，我哋按 case 嚟做， 都系浅啡色嘅啲头发， 浅啡唔系五颜六色啊嘛， 系啊，冇五颜六色嘅，同埋佢冇着到花枝招展喺个舞台度换衫啊嘛， 系啊， 咁啲明星着到花枝招展染咗头发喺舞台上边度换衫， 价值都系有问题，我要投诉， 因为你嗰啲明星咧就唔系俾儿童频道睇嘅，你而家呢啲卡通系俾我啲小朋友睇嘅， 系啊系啦。 佢出到嚟，如果同我讲妈妈，点解咧？我翻到学校咧，隔篱阿小芬个头唔系粉红色嘅，咁点算咧？咁 系啦，所以咧佢就投诉呢个网友，向有关方面投诉啦。啊，咁其实咧，有关方面咧都同我讲咗，其实都冇依咁嘅意思嘅，只不过想个个 icon 有自己嘅独立嘅形象咁解嘅啫。不过虽然解释咗。佢哋都停播喎， 真係黐線㗎！ 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嘅回應， 係 啊， 唔係佢回應翻俾嗰個人，即係投訴。 為咗一個人，如果佢會去投訴，而嗰個投訴合唔合理嘅話，咁我哋首先要諗下先，你覺得呢個投訴合唔合理？ 真係暈低啊！係啊，咁佢就第一時間佢就唔係話因為佢而咁嘅停低嘅。 佢話咩啊？ 佢話咧，我哋即係嗰個片咧嘅情節細節上面咧有啲嘢我哋要去研究下，所以咧我停一停嘅時間先。 研究乜嘢？ 停一停啫，咁樣係啦。进行呢、這个希望可以改善下。 咁即系内地，即系永远之后睇唔到日本嘅卡通噶啦。因为我谂我哋数唔到一套日本嘅卡通片咧。 佢呢套就唔系日本嘅，佢呢套好得意，佢系韩国嘅一个工作室。跟住咧就中国咧有份咧就一齐出钱做嘅一套，其实严格嚟讲咧，佢一套 3D 动画嚟嘅。 OK。 咁咧佢个特色系咩咧？就话以一个偶像学校飞梦学院咧里边一啲偶像团体咧就作为主作，然后就话啦旗下嘅角色咧就要向佢哋嘅最顶点啊，即系飞梦之星咧就奋斗，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练习啊，歌手喺度跳舞啊、唱歌啊， 即系 个个 都想做明星啦，系咪？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佢话制作公司解得好清楚嘅话，喂大佬啊，我呢套嘢系讲咧人哋攀登上去做歌手、做演艺啊嘛。咁做演藝做歌手，咁佢頭髮 著一套衫咪算啦，做咩換衫啊咁？ 顏色就梗係飄逸啲啦， 染髮啊咁。 係啦，咁如果係咁咧，我哋又要翻翻去啦，淨可以睇 Q 太郎啦。 係啦，嗰件 永遠戴件衫。Q 太郎我三條毛又唔染髮喎。 我覺得佢侮辱咗得三條頭髮嘅朋友。 我都係咁。 佢取笑別人， 佢 冇取笑 喎。 佢價值取向好正確喎，嗱，得三條。 我投訴佢個投訴，我反對佢個反對。 佢得三條頭髮，但係佢都並冇氣餒。佢又唔戴帽，佢又唔会自卑，又唔会生发，又唔会染发，又唔会甩头发，三条都唔甩呢个仲难啊！ 错，嗰、那个重点系在于佢三条都唔甩，是但系佢令到我啊，觉得佢都好似喺度影视我，冇错啦，我要投诉佢，令我心理发展不平衡。 咁如果你睇《圣斗士星矢》，又会唔会觉得佢哋啲头发长到咁，又会又刺激你啊？ 因为佢哋全部都跳得咁高， 系啊， 所以我觉得嗰件事咧系都系揶揄我嘅， 系啊， 所以咧 叫价值度上有问题。 龙珠是最好的，因为点解咧？ 错， 佢矮， 咩都错。 佢平时 梳头， 唔系佢平时个头发咧系黑色嘅，佢又唔系染发，佢发嬲变超级撒亚人先至变金色。 系， 我哋可以灌输翻个正确嘅导向俾啲小朋友啦。我哋染头发呢啲咧，同个心情啊、情绪有关嘅。 sorry， 对唔住，龙珠有一样嘢好错， 我都觉得 应该要教我哋小朋友嘅观念咧，系要逐步行。我哋话要咩啊？着地噶嘛，做人，佢成日都坐筋斗云。飞 得佢一个飞咋？ 我都要投诉呢套唔可以播。嗰个魔人布欧，点解魔人布欧系佢系坏人？点解要肥嘅？ 哦，咁又系。点 解唔系瘦噶？ 桂花田咪系咯，系 即系你话佢系坏人。 佢桂花田系好人咯。哦，原来系咁样。睇咩个？咁睇咩卡通可以？ 停播，全部都 系啊！好童年啦，我哋。哎呀，佢除衫啦呀，咁啊只衫。 咁呢个系周慧敏定黄兴平啊，定系汤宝如嚟噶？ 哦，唔系美少女啫。为这世界一天，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尺旧身衣，无女无我的肩，斜道外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送。 都落泪啲。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教世人跳着心跳。身体透过血，头上两眼都变，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都企一边。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你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与剑。你你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着心跳。身体透光圈，合上两眼都变，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都企一边。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咧就睇到有一个嘅街头实验测试嘅一个报道。睇完之后咧，我结论咧就系我哋咧电台咧应该肩负起呢一个咧保卫我哋香港潮流记忆嘅重责。我哋以后咧再播一啲即系经典歌手嘅歌曲嘅时候咧，我觉得就唔系再喺度话咧，哎呀播老歌，唔系啦，我哋系有一种唔系，我哋系一种保育嘅一种咁嘅功能喺度啊，我哋系教育电视电台版，等大家重新了解、认识同埋恶补我哋呢一个咧乐坛曾经辉煌日子嘅短板。 喂呀，你话保育咪即系保育旧嘢嘅嘢啦， 咁啊真系旧嘢啊嘛。但系原来我哋 用另一个名嚟包装。 唔系啊，好重要啊，因为嗱，点解咧？有个频道咧，佢就喺街头咧就做一啲测试咧，佢就专揾啲零零后嘅，佢就问佢哋咧究竟咧即系对香港嘅一啲即系曾经好辉煌嘅歌手咧，仲识唔识？包括咧就 系 有四大天王啦。有鄭秀文啦，有古天樂啦，有呢一個鄭伊健啦，有梁詠琪啦，有陳慧琳啦，咁樣咁啊問曬呢一班嘅朋友啦，咁樣咁啊逐個問嘅，佢即係啲樣啊 show 出嚟就話你識唔識黎明啊咁樣，佢話唔識，呢個人咧唔知，係啦，呢個樣我唔知，係啦，全部都係咁啊即係一路殺落去咧嗱佢個訪問裏邊咧包括就四大天王啦。噏唔到呢四个名啦，有啲人噏嘅时候咧，叫做四大天王，成龙咁样，系啦， 系有成龙嘅。Okay, 有啲系咁样讲。系啦， 咁咧，真系明明白白我的心。 系啦，咁咧嗱，譬如郭富城咧，有人认得佢嘅喎，但系咧，跟住又话你有冇睇过佢？有啊，你知唔知佢歌手嚟嘅？我唔知啊。 哦 ，OK， 因为我系演员嗰个身份， 系啦，因为佢零零后咧，我已经唔知佢系歌手啦。 一睇戏就见到佢好多时做主角啊。 系啦，咁啊，郑伊健咧就好笑啊，啲人一望住佢就哇，日本人嚟噶咁样，因为佢用咗佢嗰个长毛嗰个样咧。 系啊，话零零后即系 零零后啊。 可能是十几岁噶咯， 十几岁系啊，咁咧有 二十岁咯。如果最大嗰、那个， 最大嗰个二十岁咯。但系你最细咧，你见到佢咁啱，佢访问有啲真系十几岁嘅啫。 系， 佢哋咧就真系嗰啲对话里边咧，一路望住咧，好笑啊！有几个靓妹咧，直情话：不如我哋走啦，我哋全部都答唔到啊！然后咧， 真 系 好失礼。 系啦，有个就话咧，我哋真系好废啊！咁啊，跟住有一个咧就话：呢个边个嚟噶？哦，我知道。佢话佢望住古天乐。 佢就話咧，佢話哦，我知呢、這個我有睇過佢做戲。佢話你知唔知佢有唱過咩歌？我知啊，勁歌金曲咯、啊。好长噶嘛嗰只歌咧，跟住话嗰个古巨基嚟噶，吓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咩？ 搭错， 系啦，佢话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咩？ 晒黑咗之后就以为咁样， 都系姓古， 系啦，咁啊，所以咧，你如果你即系嗱，我哋三个咧，作为嗰啲咧八十后啊、九十后都冇份啊，八十后、七八十后嗰啲咧，你一路睇咧。嗰、那個心情係好複雜嘅，你會覺得咧有啲人就話唔係啊嘛，咁都唔識。但係一方面你又會好體諒就話，咁我都明嘅，都唔係你哋嗰個年代啦已經。 但係其實咁講，我哋去認識嘅，譬如六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哋都唔識啦。 係啊係啊係啊！ 嗱又調翻轉頭嚟講嘅喎，我會話咧頭先你舉嘅所有歌手嘅例子咧，有一個係好明顯嘅， 係 即係佢哋冇再喺電視機入邊度出現。 诶， 譬如你讲嘅四大天王嗰样嘢，佢哋就算而家即系可能即系赈灾先至出得出嚟咁样， 都系捐钱筹款嗰啲。 你会见到电视呢个平台即系几入屋啊？ 系 啊，即系你会见到譬如嗱，古天乐、郭富城，其实讲真，四大天王，你头先讲嗰啲 Gigi、Kelly， 佢哋全部都仲系活跃嘅，不过佢哋未必活跃嗰个平台系电视台啊。佢哋呢一个年龄睇紧嘅朋友啊，睇紧最大嘅媒介就 系 电视台咯。如果佢哋真系有做电视嘅话，佢哋会识嘅，因为我睇过另外一个嘅又系调查，揾仲细啲嘅添。我谂应该最大都系十二岁小学底 下嘅啫，好细咯。 即系佢哋要俾啲歌手佢哋睇嘅时候，佢哋会一讲见到阿吴若希 Jenny 嘅样 ，Jenny，Jenny， 因为有电视出现。杨千嬅佢哋会认到，因为有拍电视剧，特别容祖儿。其实都是而家嘅天后啊， 佢就认唔到啦，系 认唔到，因为可能相对地喺大台或者电视嘅媒介出现少啲啊，佢哋就噏唔到名。 其实你都讲得啱噶，祖祖，即系譬如咧，你问而家啲细路啊，千禧后嗰啲啊，佢会识都姐，佢会识汪阿姐。点解啊？因为佢哋仲有睇电视咯，因为佢啲阿爸阿妈仲有睇电视，咁佢呢啲阿姐级，你话哎呀，点解嗰啲歌手咁 hit 又唔识？但系反而嗰啲前辈又识晒。 其实同年代有唔同嘅，以前我哋细个啲啊，即系唔系讲紧即系几廿年前，即系细个少少咋。电视系一个歌手要宣传啊，电影要宣传，电视剧要宣传，最大嘅平台嚟噶。佢哋嗰阵一日真系可以走十几个通告嘅。而家要宣传嘅话，可能网上面嘅宣传啊，各样嘢都未必会走入电视台，但系可能真系仲。所以你话电视的影响力真的大， 喂，不是喎，但是你话你头先都讲啦，佢哋都会上网噶嘛，年轻人上网，千禧后唔出奇啦。咁但系问题是咦？但系嗰啲歌手啊，即系嗰啲artist 都头先你所提嗰集，佢哋都会喺。 但 系个 分别系而家佢哋呢个零零后嘅年代啊，佢哋搵上网睇嘅嘢 就唔系 睇 素 人噶，佢哋即系睇抖音啊，抖音未必系 artist 做噶嘛，阿田你又做又得，阿贵又 做得， 阿花又做得，阿田做都得噶，系咪？ 系啊， 佢哋睇嗰啲噶。 同埋如果你话咧，佢哋睇电视咧，我觉得已经算好啦，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即系事后大家喺度评价嘅时候咧，就觉得。可能佢哋根本就電視都唔睇啦，上網睇 YouTube 或者可能睇韓片啊，或者睇荷里活啊，咩都好咧。所以佢話你對香港 即係撳來撳去都撳唔到本港香港兩個字、啊。 因為佢仲有一條題目咧，就幾應棍嘅。佢就問咧、哦，你對上一次聽嘅廣東歌係邊一首？咁、 哦、 跟住咧有個僆仔就答佢話。啊！死啦！上次五月天嗰只叫咩？跟住即刻下面啲人彈啲字就五月天幾時出廣東歌？係啦，即係會到咁嘅嗱。但係咧，我覺得最尾咧，真係你估唔到嘅嗱。我播定俾你聽啊，係有一個咧，即係零零後實測裏面咧，啲人就問：咁你仲中意邊個歌手咧？佢噏咗佢出嚟噶。 我往日少年 Albert 係啊，真係。好劲噶，嗰靓妹咧，佢就话欧瑞强咯，跟住个记者就话真系噶，佢话系啊，佢话因为我爸爸妈妈有听咧， 二千零歌再重聚，佢 keep 住个个礼拜都同大家即场唱歌， 咁然后佢就话啦，我有听欧瑞强噶，佢话我打个电话上去揾欧瑞强，跟住个记者问欧瑞强同你讲咩，佢话你做咩咁夜都唔瞓啊咁。 即系我哋电台都系入屋嘅一个媒介嚟噶， 犀利啊！嗱，所以咧，我哋除咗播 Albert O， 我哋真系要播多啲四大天王嘅歌咧，话俾大家听。佢咧系古巨基，呢个系古天乐，呢个系刘德华。大家要 好紧要。我哋今朝第一首播嘅歌系郑伊健， 系啊，佢个名叫郑伊健啦。 平均轮候时间由佢上任时嘅 2.7 年。大幅延长至现时的 5.4 年。他说六字居恒常化，将可编配作公屋的单位出售，做法不理想，令轮候时间进一步恶化。有公职王称号的黄远辉又说， 2017年獲委任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是難得的機會，並沒有後悔擔任有關工作，但認為最終報告提出的多個土地選項至今進度緩慢。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是多雲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區仍有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241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09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29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阿里巴巴258.6，升20.8；腾讯控股552.5，升9.5。中芯国际40.6升7毫，小米集团16.74升6毫4，美团点评205元升5.2，中国人寿21.25升6毫，中国平安90.05升8毫，港交所367.4升9.4，京东集团265.4升17.8，华虹半导体34.6升4.7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英磅9.787，瑞士法郎8.274，澳元5.415，加元5.739，新西蘭元5.103，歐元8.8072。每百元對港元7.2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194。日經平均指數報22604点，升166点。港金現價報1672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08.79美元，賣出1809.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轩尼斯道咧东行去翻铜锣湾非常挤塞啊，由龙压道一段开始挤塞，而家车龙咧排翻去花园道，咁影响埋花园道落山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爱都大厦。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上水、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黄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 Samson 咋。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嘿，幻想下啫。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城 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 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拳号Midori 七色彩虹绿色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用打针吃药，讲出来自然就会快点好的了。 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冲走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窝。 小巧觉得城市中很多人都收藏了很多伤痕的，以为可以倾诉的人太少，感觉就好像被困在龙屋当中自伤自怜。这首歌小巧就是想鼓励大家，不开心要懂得找倾诉的出口。作曲徐继忠，填词邓小巧。 便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 编曲监制谢国维加上徐继忠。 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 上班暂时六个星期回落了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咯。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继续翻嚟十二点之后，风骚快活人。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而家 跟住有侯宇乐。 林子溪平湾黄河山水帘洞，放眼美好望，翻天覆地暗做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 侯宇乐，定海神针啊！呢排你听得最多嘅，应该就系呢四个字啦。好嘢，全靠佢，我哋有定海神针，佢真系我哋香港未来发展嘅定海神针啊！你会唔会都有好奇呢？其实定海神针系一支咩针嚟噶啦？ 若我要去换世，要世上空洞。 如果我话俾你听，其实定海神针系嚟自《西游记》嘅，你又知唔知咧？ 若我要去知错，但注定心焦躁。 如果我再话俾你听，其实定海神针同孙悟空嘅武器有关，你又信唔信咧？系啊，冇错啊！呢、這个古仔咧，我谂你有睇过《西游记》原著小说咧，你一定就会知道。定海神针其实就是孙悟空的武器。就话说咧，《西游记》嘅第75回提到呢一个咧，孙悟空佢就谂住咧攞呢一个嘅龙王嘅武器啊。嗱，你知啦，个古仔咧就话啦，孙悟空咧佢就即系练成呢个金刚不坏身之后咧，一样武器咧都冇，佢就去唔同嘅龙王宫嗰度咧，就希望咧求得呢一个武器啦。咁啊，但系点知咧咁多个龙王嗰啲。兵器咧太轻啊，一就嫌太轻，一就嫌唔就手。咁咧，于是乎咧，龙王就同佢讲啦 ，OK OK， 嗱，我哋成个龙宫咧就得翻佢嘅啫。你如果嫌轻嘅话咧，你咪睇下搬唔搬得喐佢咯。嗰支系咩嚟嘅咧？ 就是他们龙宫里面的定海神针了。相传呢，这个定海神针呢就是太上老君所作的，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呢，他是用来呢测量四海八河的，深埋在东海龙王的龙宫里面，定住了在龙宫的中央地方。咁啊，当孙悟空咧俾龙王带佢查看呢个宝藏嘅时候咧，佢就望到一条铁柱，好粗，两丈有余长，插喺度，完全咧就系顶天立地咁嘅高度噶。咁你话啦，喂，唔系、哦，明明孙悟空佢跟住攞支金刚棒好细支噶，系啊，冇错，古仔里边咧就系咁讲噶。孙悟空就话啦，太粗太长啦，如果你短啲细啲咧就啱用。嗰、那个宝贝咧，突然间就短咗几尺，细咗一圈。孙悟空又话啦：，如果再细啲就更加好啦。那个宝贝又细咗几分，哇！于是乎咧，孙悟空就将佢变成咗而家我哋皆知巷闻嘅嗰支金刚棒咁样嘅尺寸啦吓。咁啊，根据考究资料咧，佢就话啦：呢一支如意金刚棒咧，重13500斤噶。嗱，你唔好认真，你认真嘅话，你可能会话：哇，咁重！点拎喺手啊？嘿，神话嚟噶嘛，孙悟空力大无穷，佢就将佢拎咗出嚟。而且你知道啦，佢嗰个咧细可以细到点咧，直情可以变成一支绣花针咁细咧，然后就摆咗落佢耳仔里边嘅。咁所以后来咧，嗱呢一个咧就系定海神针咧，那个故事就系咁样嚟嘅。后来咧，大家就攞呢一个嘅宝贝咧，就爱嚟话啊，有一啲嘅共识啦，有啲协议啦，佢咧就系可以爱嚟稳定局面 ，hold 住个场面。佢哋就会同你讲啦，嗯，你呢样嘢咧真系我哋嘅定海神针啊。但你有冇发觉咧？呢个定海神针嘅特色咧就几好笑嘅，佢系有变化嘅，佢唔系固定嘅，佢系能大能细、能粗能幼嘅，亦即系话佢系无常态嘅。所以咧，其实你谂翻转头，当我哋话咧，嗯，呢样嘢咧系我哋定海神针咧，其实佢用呢一个比喻、用呢个典故嘅话咧。其实有一种好讽刺嘅味道，因为佢话俾你听，定乜鬼海神针啫，随时变噶。但注定心叫重，全花果岭中一大毒霸一。哦，咁真系，佢系真系唔知几时就系顶天立地，几时就缩到好细，几时就粗到咧三个人都抱唔住，几时佢可以咧变成咧好似一只手指尾咁幼噶。喂，你捉摸唔到噶，所以咧，我觉得咧设计呢一个法宝嘅人咧，又或者后来大家应用佢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反映咗啲政治现实喺里边咧？所有我哋以为咧系会即系永恒不变啊，系会稳定到我哋军心嘅嘢咧，随时有变化噶。我为了取色艳，脚尖立地食佛，猛盖赞颂。嗱，仲有一个场面咧，亦都系好讽刺嘅。孙悟空咧，后来拎住呢个金刚棒咧，一路就降魔伏妖啦。但系喺佢降魔伏妖之前，佢系拎住呢支金刚棒做乜嘢啊？佢系大闹天宫噶。而我哋都知道啦，喺《西游记》嘅故事里边咧，呢一个玉皇大帝同埋佢嗰啲天兵天将嗰个天宫咧，其实系代表某一种嘅朝廷啦，某一种嘅建制力量嚟噶。咁你话啦？佢攞支定海神针幻化出嚟嘅呢啲如意金刚棒，最后系搞到咧成个朝廷啊，即系当年嘅天庭啊，搞到佢真系可以话系鸡犬不宁嘅。咁你话啦，呢支定海神针其实系咪话咗俾你听？嗱，如果你使用不当嘅话咧，佢系会变咗翻江倒海咧，可能系会搞祸个场面嘅。为了取色镜，每步那敢放松。当然啦，呢一支定海神针咧喺成个《西游记》嘅历险故事里边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噶。佢有直接可以一棒就打死妖怪啦，佢亦都可以咧画一个圈咧，真系画地为牢，然后就可以爱嚟保护唐僧咧。嗱，我攞金刚棒画个圈咧，啲妖怪就入唔到嚟噶啦。所以我想你明白这个故事呢，你就知道所谓定海神针呢，其实是看下你怎样用它啦，哪个人来用它啦，究竟你是将它变成很大变成很小啊，你是用来打妖怪啊，定是用来捣乱啊，你是用来画个圈来保护啲人啊，定是用来害啲人的啦。所以定海神针真正意思，不知道你今天听完之后会不会有多一分的了解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使打针食药，讲出嚟自然就会快啲好噶啦。 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 城市中好多人都收藏咗好多伤痕嘅，以为可以倾诉嘅人太少，感觉就好似被困喺笼屋当中自伤自怜。呢首歌小巧就系想鼓励大家，唔开心要识得揾倾诉嘅出口。作曲徐继忠，填词邓小巧。 便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 编曲监制谢国维加上徐继忠。 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 上榜暂时六个星期回落咗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啦，听过头先啦，系郑伊健啊，郑伊健， 郑伊健又郑伊健， 我扮零零后啊，哎呀，我分唔到佢系郑伊健定张卫健啊， 一个长头发同一个冇头发噶，呢个系佢哋个 character 嚟噶咯， 喂， 最大嘅分别喺呢一度， 系啊，仲有就系佢而家新嗰套嘅嚟紧嗰个电影系由翻张卫健自己去配音噶嘛， 边套啊？ 西游记嘛， 系咩系咩？我冇睇过， 系啊系啊， 我 翻嚟啦， 系啦，张卫健嘅西游记啊吓，嗱咁啊，但系而家咧，你真系可以咧变成孙悟空啦，周围去啦， 系 计呢一个咧，即系英国。佢同你讲咧话，喂，你如果你攞 BNO 咧，你可以喺嗰度牛三年，牛五年之后咧，就可以再申请呢个永久居民咧。而家你澳洲咧， 新鲜热辣 又放宽， 系啊， 新 鲜 热辣。 啱啱头先咧就听到新闻咧就系咁样讲嘅，就话呢个澳洲总理啦，莫里森啦，就即日起啊吓，即嚟啊嗱。 系啊， 英国嗰个咧，我哋都话啊嗱，佢有咁样嘅讲法，点样去申请啊？各样嘢咧都就仲要有细节。佢就话即日起，首先会延长啊，正系喺澳洲嘅香港人逗留嘅期限去到五年，包括目前咧系持有呢个学生签证，又或者系临时工作签证嘅人士。咁 working visa 算唔算系临时工作签证啊？ 算系啦，因为 working visa 有限噶嘛。 系啊，我见到好多嘅朋友，即系过去摘士多啤梨啊嘛，澳洲嗰边 系 咪 啊？揸牛奶啊， 佢仲 话 咧系啦，会提供途径嘅，令到佢哋成为澳洲嘅永久居民。呢个系第一样嘢。 第一样冇错， 佢话而家目前就有一万个香港人咧，就学生啦，同埋一短期工作签证嘅，有一万。 系啦，咁样咯，系啊，呢个真系紧要啊！ 五年啦， 总之就学生临时工作签证啦、毕业签证啦，就可以提供呢个永久居民嘅途径啦，咁样系。 嗱，呢个就第一啦，大家听到嗰阵时觉得唔理你谂唔谂住移民啊，即系总之有多一个嘅地方，有多个可能性都系开心嘅事啊。 系系。 但同时间咧，佢哋亦都宣布咗，就系暂停执行啊澳洲同埋香港之间嘅引渡协议，因为佢哋好关注啊香港咧就实施咗呢个港区嘅国安法。 系。 并且对于澳洲喺澳洲啊，就更新咗对于香港嘅旅游警示，提示国民咧唔好嚟香港，又提醒喺香港嘅澳洲居民啊，同埋公民同埋居民啊吓，喺香港实施咗呢个港区嘅国安法之后咧，被拘捕同埋递界至到中国嘅内地，中国内地嘅风险系会增加咗嘅，呼吁佢哋咧要重新考虑留喺香港嘅需要。 嗱，佢咧嗰个内容系点讲嘅咧？佢话咧佢喺 Twitter 度发文啦，佢就话啦，新生效嘅国安法咧可以被广泛去诠释。根据呢条法例咧，你可能被遣返，又或者系引渡至中国，并被当地法律控告。现时未清法例详情以及执法细节，旅客被定义模糊，国家安全依据而拘留监禁嘅风险增加。提醒旅客可能会喺无意之间犯法，如果对新法例有疑虑，应该重新考虑是否留港。我谂呢个咧真系第一次听到咧，佢唔系因为譬如话疫情啦，譬如我哋以前咧SARS 嘅时候咧，就有试过啦，有旅游警示啦，即系世界。 界世卫嗰阵时对我哋有呢个旅游警示，所以当日咧一摘除呢个黑色旅游警示嘅时候咧， 哇！ 阿梁锦松直情开晒啤酒嚟饮噶嘛，咁、但系今次咧唔系因为话、我哋嗰个咩新冠肺炎啊，唔系讲呢啲，佢系直情系唔系讲疫情。是讲政情，这个都算是第一次。 我觉得不只是政情啊，其实之前譬如讲真社会运动的时候，社会上面都有出现过混乱的情况，你都会见到有不同国家的朋友都会可能说、留在香港我们自己的国民你们可能需要考虑了，香港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讲一些事件今次他是讲一条法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分别来的，就是很少我明明听到张建宗不是说、这两个礼拜、他会去到逐个嘅领事嗰度同佢哋解说嗰条法例，大家澳洲咁样讲，即系讲到明，我唔知解说咗未啦，话唔信你条法例咯，叫啲居民如果澳洲嘅公民啊喺香港度住嘅话，叫佢哋走咯。 我强烈向澳洲发出呢一个严正嘅指责，佢系完全污蔑咗我哋呢支定海神针。 佢系未了解嘅时候就已经作出呢个决定咧， 佢咪惊定海神针会整亲个大埔 子？佢就惊定海神针会吉亲人咯。所以头先你听我嗰个典故，你就知啦。定海神针可长可短噶嘛，可能佢觉得无个地方，我哋应该即系将《西游记》呢个故事介绍翻俾澳洲听。 哇，太过兜转啦！而家仲要想一。即系佢，大家都系想要清晰理解啫嘛。 我就话俾佢听，唔惊咯。 唔系， 我哋用翻我哋官员嘅讲法，你唔犯法就冇犯法嘅风险。 啊，咁其实又系嘅，你唔诶。 不过你唔知几时犯法，总之你唔犯法就冇事。 即系其实呢句同我哋嗰日讲金句，个个拍拖，你估个个都想拍拖咩？其实冇分别嘅喎，系咪？ 系啊，唔系，即系等于我哋唔系有啲有啲点 演绎都得嘅， 有啲似咩咧？就系话，譬如你担心个疫情。咁咧，如果个医生同你讲，我就话唔使惊嘅，你唔好中招，你咪唔会中招咯。跟住就话医生，咁点样先可以唔中招咧？ 嗱，你唔中招就唔中招噶啦。总之我话唔中招就唔中招啦，咁样啦，系咪？ 咁啊，但系嗱，咁你咪要打烂沙盘问到笃，我点样先至可以预防咗我唔中招咯？ 佢解释得好清楚噶咯，觉得。 但我觉得真系有啲。 咁我真系可能好似我咁，我有阅读障，我唔明咧，咁系要讲到我明。 嗱，我觉得而家系咩咧？ 点样令到人哋自安心啊嘛？ 自安心，而家系。考验啊！我哋香港人忠诚嘅时间啊，各位，如果你真心系爱呢个香港，你真系觉得我哋香港前途一片光明，我成日都讲嗰句嘅话咧， 感谢你小天地， 系啦，你应该点做咧？你听我讲，你应该点做咧？ 要点啊？ 你应该即刻就去澳洲。 哦，咁点解咧？ 去到当地冇错啦，你要直轰佢个大宝招，你唔好净系香港。可能你话，哎呀，你哋误会咗我哋香港啊！我喺个 Twitter 度，我同你去辩驳。冇用嘅，远水不能救近火。 系， 你应该你不入澳洲，谁入澳洲？你亲自去澳洲。 但个问题而家可能好多人冲住入澳洲。 唔系唔紧要，我哋嘅心系为香港嘅。你冲去澳洲，同树熊讲，同袋鼠讲，仲有咩啊？仲有佢澳洲嘅野狗、野狼好多啊嘛，同一样。你同佢全部都讲， 好多噶，系啦，最多羊啊。 你话俾佢听，香港系冇问题嘅，香港前途一片光明。如果你霎时之间讲唔到俾袋鼠听，一年讲唔到讲两年，两年讲唔明讲三年， 哦、 一路讲到佢话完都俾咗五年。 入咗籍啦， 入咗籍就更好啦，因为你入咗籍之后咧，你以一个澳洲人身份 开始同嗰啲萝卜啊，同啲死物讲， 你继续唱好香港，到时我哋就可以变成澳洲人也赞成香港嘅前途，咁咪得咯？ 唔得， 点解啊？我为我哋好、啊。 我以我理解咧、我哋新嗰条法例咧，系你去到去任何。世界各地，只要你系诶触犯到呢啲嘢，都可以。 我冇触犯啊！我哋系话你去到澳洲，你记住唱好香港啊！ Okay, 你去到当地解释俾当地嘅人听，但系因为我哋我英文又唔好啦，我去到我要先学好英文，咁要学咗一年啦。咁我学完一年之后，我又要识澳洲嘅朋友，我又用咗第二年啦。 到到第二识朋友可能要多啲时间。 系啦系啦，我又去第二年。 因为你冇乜朋友。 咁同埋你识朋友冇理由第一日就同人哋讲政治噶嘛，冇礼貌噶嘛。嗱，要咗一年时间嚟相处， 培养感情。啦，嗰啲唔系叫政治，系对错。 哦、 你要将对嘅说话同人哋讲。 咁快同朋友讲呢啲唔好啦，饮住啤酒先啦。 sorry， 我个人太认真啦。 去到第三年先，系啦，去到第四年啦，开始话啊 ，Mr. 史密夫啊，我哋不如咧讲几句啊，咁样。 系啊。 咁我哋可以开始就介绍香港嘅情况啦。 唔紧要啦，嗰啲唔 好讲啦。差唔多嗱，我介绍完俾佢都一年啦，到佢呢啲佢哋冥顽不灵又冇咁，佢又冇咁易明喎，佢又要用多一年时间去谂咧，咁啊差唔多第五年啦。咁然后我哋就修成正果啦。 但係多咗個可能性。 係咩事啊？ 澳洲咯， 去澳洲。 你問我嗱，我冇諗住要移民嘅， 冇。 但係英國同澳洲，我會揀澳洲。 係點解啊？陽光多啲， 天氣比同香港會近啲。 是 啊， 即是你的意思，你想住游说佢？ 我不是，我是游水啫，最多都是 游水啦。哎呀，我叻过你，我游说佢 咁样。即系咁样，人哋有啲咁嘅即系条件俾大家啫。但系咁样细节嘢都系细节嘢都系要知道嘅，同埋都系嗰样嘢啦，系咪？即系你话走唔走嘅，都系一件大 project 嚟嘅。 系 咁啊，又唔系叫大家走，不过而家人哋话俾多个渠道啫。 系咯系咯， 了解下细节先再讲啦，唔好开心住。 我冇开心啊。 系啊， 我谂住佢。 叫你唔好唔开心住啊！ 我谂住过去即系拨乱反正噶，几时介绍我去澳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关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宣布暂停执行澳洲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又提出新的移民计划，为香港人提供移民机会。即日起，延长正在澳洲的香港人逗留期限至5年，包括目前持有学生签证和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并提供途径让他们成为澳洲永久居民。另外，澳洲更新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提示国民不要前往香港，又提醒在香港的澳洲公民和居民，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被拘捕和递界至中国内地的风险增加，呼吁他们重新考虑留在香港的需要。民主派将在周末举行35+立法会选举初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有关行为可能涉及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和港区国安法，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一旦发现涉嫌违法，会转介至执法部门跟进。发起初选的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反驳，初选没有主张分裂国家，没有接受外国或境外支援，否决预算案是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宪制权力，不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派批评曾国卫的言论是极荒谬和不负责任，强调初选不论是资金和安排都没有涉及外国组织和势力参与，认为曾国卫是想借港区国安法恐吓和误导港人。消息指本港新增最少10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港泰护老中心的院友、的士司机和涉及茶餐厅群组的人士。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本港疫情已回复至3月时的严峻情况，源头很大机会是输入个案有漏洞，尤其获豁免检疫的人数多，促请政府推出严厉措施，亡羊补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话：有多宗源头不明个案，如果防疫政策不到位，疫情有机会翻几番。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主动调查报告，发现康文署分配公众泳池泳线的机制有不足，包括未能够有效核查泳会有没有利用公众泳池作牟利用途。公署调查发现，康文署经中央计划分配的公众泳线用途不清晰，亦无监管体育总会分配公众泳线的情况。不少泳会和教练反映，部分体育总会分配泳线时存在不公。公署建议康文署成立独立小组或者委员会，检讨分配泳线的客观标准，避免任何体育总会或者泳会可以借机制垄断泳线的资源，并应该加强监察泳会的申报和审核制度，确保泳会举办的活动属于非牟利性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2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58蚊，升20.2；腾讯控股554.5，升11.5；中芯国际40.65，升7.5；小米集团16.7，升6；美团点评205.8，升6蚊；中国人寿21.3，升6.5；中国平安90蚊，升7.5；港交所367.6，升9.6。京东集团265.4，升17.8；华虹半导体34.4，升4.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37，加元1.35，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4点，升216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71美元，卖出1,8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这个世界有好多种力，有影响力、观察力、想象力。 系咪仲有压力呢？ 不过呢，有啲力就要喺实验室先 check 到啦。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主持有赵善恩、 周家俊、 李慧贤。 等我哋去检视生活里面形形色色嘅力。 咁就跟我哋入实验室， 体验力嘅奥秘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特別交通消息，特別交通消息嚇！接獲港鐵嘅通知啊，現時南巴勒海峽大橋咧需要封閉咧進行緊急檢查嘅。機場快線咧及東涌線嘅服務調整如下嘅：機場快線來往香港及青衣站服務暫停，來往青衣及博覽館站咧維持30分鐘一班車嘅；東涌線來往麗景及青衣站嘅服務暫停。来往香港及丽景站咧就维持10分钟一班车，来往青衣及东涌站咧维持10分钟一班车。港铁咧正安排呢个免费接驳巴士咧，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嘅，九龙至到博览馆站咧，以及丽景至青衣站嘅。咁啊，重复一次啦，因为咧南巴勒海峡大桥咧要进行紧急嘅封闭检查。机场快线咧同埋东涌线嘅服务咧都有调整嘅，特别系机场快线咧来往香港同埋青衣站咧服务系暂停嘅。机场快线来往香港及青衣站嘅服务系暂停嘅，来往青衣咧及博览馆站咧就系维持30分钟一班车嘅。咁啊，东涌线咧来往丽景同埋青衣站服务暂停，来往香港咧同埋丽景站咧维持10分钟一班车，来往青衣同埋东涌站咧维持10分钟一班车嘅。详细情况留意住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哎，厨房高温好。 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报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报啲乜嘢咧？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煮啦， 讲明星期一三五我煮，二四六你负责煮噶嘛。今日系星期四啊，你上个星期六同今个星期已经乘机走咗去唔煮饭，今日又系讲。 你读数学嘅咩？你咁多数目字一三四五六七八九，你都讲晒，咁样喺度计住晒做咩啫？得啦得啦得，唔好嘈啦，嗌外卖啊， 你请啊？ 唔系、啊， 咁唔得，一系你去煮，一系你请我。 吓，喂，阿锦阿妹啊！我想到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跟我下来。 去哪里？ 喂，这两姐妹做乜嚟餐厅度找我啊？ 老豆啊，家姐又不肯煮饭啊。 啊，子女包啊，我买晒餸，洗晒热可晒，你只是开个火拿去炒两炒，蒸两蒸你都冷的你啊。 唔关懒唔懒事啊，爸，只系咧，因为夏天个厨房煮嘢食真系好辛苦噶嘛，嗰只碗啊吓要洗噶嘛，系咪？会洗洗下搞到我周身出晒汗噶，咁我又唔想加大个冷气。 你食嘢个口都要喐啦、啊，你唔好食啊，你不如 阿 爸，你明白我噶系咪？ 系啊，家姐你又系嘅，热唔系藉口嚟噶，老豆夏天咪又系继续喺厨房做嘢，唔通唔翻工咩？ 咪系咯， 犯贱啊！唔系对唔住。 讲咩啊！你啊衰女，俾雷劈你啊！ 哎呀， 你又唔似你家姐咁装咗个避雷针喺个头发度。 家姐啊，型啦，系咪先啊？夹住个头，嗰咩发卷行街，我真系唔敢啊！爸啊，我只话想话咧，夏天喺厨房做嘢咧，即系其实咧，你嗰个餐厅啊，有各式各样咧嘅煮食炉具啊，又有明火嘅炉灶啊、蒸炉啊、烤炉啊、焗炉等等，喂，再加埋咧。煮嘢食嗰阵咧，系真系需要一定程度嘅体力去，譬如抛下镬咁啊！我哋知道嗰只镬咧都几斤重噶嘛。咁譬如有啲切嘢啊、剁嘢啊、炒菜等等动作咧，你同你嗰啲同事咧，有冇试过喺咧嗰个叫做厨房里面中暑噶？ 诶，咁你又讲得啱、啊，长时间喺酷热同埋潮湿嘅环境下工作，就例如厨房煮食啦，系好容易因为过度出汗令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或者体温过高而引致中暑嘅，不过有方法可以避免噶嘛？ 我真系坚会中暑，我即系讲下噶啫。咁有避免嘅方法吗？咁啊喺呢个厨房安冷气啊，又 O 唔 OK 咧？如果屋企个厨房有冷气嘅话，我话俾你听啊，我100% 星期一至日啊，我都会愿意喺厨房煮饭啊，妹。 不如咁啦、 啊， 不如咁啦、啊，装个大床喺个厨房啊。 哎呀， 再装个梳化喺度，好唔好？ 阿 爸，你真系好窝心噶、啊，其实。 女 你真系我个梦想嚟噶。 我告诉你啊， 咩啊？ 厨房工作想唔中暑方法好简单。 有咩啊？ 着啲合适嘅工作服，仲要保持良好通风鞋堂通风得啦，唔使冷气噶，就可以抄走厨房里边啲热空气啊、蒸气啊、湿气啊、油烟啊，仲要你哋饮多啲水，饮完就冇事啦。 阿 爸，你话系会抽走嗰啲空气、蒸气同湿气噶？哦，咁叻嘅咩？嗬， 系啊，同埋喺厨房做嘢嘅员工咧，要着通爽嘅质料、浅色宽身嘅工作服，帮助身体散热同埋汗水嘅挥发，都可以减少热能吸收添噶。 哦 ，OK， 咁其实咧，除咗怕热之外咧。 我仲好怕咧，掂到嗰啲刀刀叉叉，你知嘅啦，一个唔小心容易介损咗我只手。你知我只手好矜贵嘅，磨山肌肉贵嘅阿爸咩？ 你只手攞个锯啊，都未必锯得入啊！嗰个厚肉到咁样，我啲刀叉吓，冇、啊、可能啊！真系。 其实只要要用合适嘅刀具嚟切嘢就得噶啦，咁你唔会攞把肉刀嚟切生果噶嘛？仲有啊，用完啲刀具要放翻入去刀架，最好用埋符合安全标准嘅防切割手套，咁就可以大大减低被割伤嘅机会噶啦。 系咩？唔鬼复杂嘅咩？又要咩防切割手套啊？咁除咗割伤啊，喺厨房做嘢其实好容易跣亲噶嘛。你哋啊，平时啊都成日话我论尽嘅咧，你仲逼我入厨房，又要一三五都系我煮，二四六五又唔煮咁样，你哋都唔锡我，系咪想害我？ 其实我话你听， 锡我你锡阿妹， 你听咁呢个呢、這个就梗噶啦，系咪先？我话你听，你入厨房你系唔会跣亲嘅。 点解啊？ 你哋几时有见嗰个皮球系跣亲嘅？ 个皮球会弹 皮球唔会跣亲噶嘛？佢本身圆噶嘛，我唔会跌噶嘛。你都系咁噶，你阿妹就唔同啦，成条柴咁样。我话你听，跌下好湿滑。如果惊你阿妹跣亲咧，就要着翻对啱安全标准嘅防滑鞋啊。吓，不过咁样最好咧，就梗系经常都保持厨房地下一个整洁同埋干爽啦。 吓、啊，整洁同干爽，咁咪唔入去厨房整咪清洁同干爽咯，又唔油烟咯，其实几好啊。 你离开我呢个视线范围啦，你不如好冇？ 阿爸，咪先，你头先话咩啊？防滑鞋啊，入咗去跟住就唔会跣啦。咁你系咪买俾我啊？ 买俾你阿妹，但你唔使着啊。 多谢老豆。咁好嘅，咁啊，做咩老豆话买俾你咩？真系有，咁你做咩无端端摆 埋俾你咯？ 哎呀，咁咪咯，你要买俾我噶嘛？ 哎呀，咁我话你听啦，你如果唔想咁易跣亲，唔该你多写嘢之后咧，你自己即刻抹干佢，抹干净佢，好唔好？ 好啊，不过我其实都唔想噶，有时咧真系倒写嘢，我真系唔知道，我睇唔到噶嘛。你哋又唔可以咁样怪我，你根本都唔系我。你哋一倒写嘢就会掂到只脚趾，我倒写嘢其实掂唔到脚趾啊，你知道噶？ 哇，系咩？ 系啊，咁、其实讲起倒写嘢咧，哎呀，我又醒起，我有个 friend 啊，佢系餐厅嗰度做嘢嘅，因为有一次有个同事拎住一大煲滚油，唔知点解。我哋谂住攞去倒啦，点知行下咧，佢话俾啲杂物棘亲啊！ 俾你棘亲咯， 唔系棘啊，唔系棘啊，系棘啊！ 俾你咯， 系啊，我系嗰啲 C A K E 嘅棘啊！ 继续啦， 系啊，咁跟住咧，佢哇，佢失平衡喎、啊。咁成煲油都倒泻晒，仲六个其他同事啊！ 哎呀， 咁恐怖啊！哇，我好真系好惊入厨房啊！爸，你唔好逼我啦！ 哎呀，家 姐你咪玩啦！我哋平时喺屋企又点会无端端拎住成煲滚油去倒啫？不过其实如果要煲啲滚油而汤咁危险嘅嘢咧，首先要保持地面整洁同埋干爽，然后确保通道畅通无阻。 你想讲咩啊？冇 通道畅通无阻 啊！ 叫你唔好咁紧张噶啦。哎呀， 你紧张我啊？ 系啊，紧张家姐个防滑鞋、啊， 好啦， 咁就可以减少工人跣脚或者棘亲嘅机会啦。 嗱、啊，我话你听啦，你装嗰个滚油咧，热汤嗰个容器唔好装得太猛，你仲要加翻个波盖嚟冚好佢。仲有咧，你要攞个手推车，你又推去咧运送咁样就安全好多，唔会跣到出嚟啦吓。 其实咧，等啲滚油摊翻冻少少先运送，都可以减低灼伤嘅机会。 可以啊，你咪试下运滚油嗰时候攞个口鞋咁吹吹吹，加两粒冰咧，应该佢都冻翻啲。 咁咪就系咯，你哋讲埋啲嘢都系 咩啊？ 无厘啦更噶。 你咁话老豆，我而家问你，你用过咁好屎嚟撑天揾我做乜事啊？ 咩啊？一开始咪讲咯。会话我唔煮饭啊嘛，咁我又唔煮饭啊，唔想煮又唔想嘥钱，我咪嚟揾你啦，阿爸。 吓、啊，你谂住喺老豆餐厅度食饭，可以唔使俾钱啊？ 咁咪落嚟做咩啊？揾阿爸倾偈啊，真系得闲 啊！你两个衰女包，你老豆我喺度打工噶咋？ 你话你系你老板嚟噶？ 哎呀，老板系啲人闹我的时候就话你个老板咧，咁啊我咪出嚟咯。你嗰间餐厅真系我噶咩？食饭唔嘥钱，俾人拉噶。 唔紧要，我知道东客嘅秘话，老豆埋单就得噶啦，老豆。哎，老豆，多谢你啊。 唔得啊，冇得倾啊，我哋仲要我而家同你哋保持社交距离，保持十五米啊，你哋走开啊，快啲走啊！ 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我是何雁诗。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一啲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罪名，绿色在我。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流袋中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声指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劝结，想记住顽强的一 专网事情点播啊！佢系何雁诗，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大家放 lunch 之前呢，就听到头先个消息啦，可能你自己个心自己又啰啰挛啦，听到澳洲嗰、那个即係话放宽嗰、那个即係俾你过去移居嗰个规管之后呢、可能你哇你成餐饭都啰啰挛啦，准备放 lunch 嘅时候究竟同啲同事傾嘅时候系咪傾呢啲呢，咁我都新鲜滚热辣啦，俾埋个资料大家啦。 好嚟呀。 究竟即係可能我哋之前呢讨论英国嗰啲新闻呢就多啲啦。咁澳洲啦，虽然都系一啲好热门嘅地方嚟嘅。咁究竟澳洲嗰度 个门槛唔同。 系啦，佢哋嘅城市啊 度嘅宜居生活又系如何咧？即系啲报纸几快，马上即时新闻咧，即刻劈咗呢个咧澳洲专题咧。 佢系咪改一改个标题啫？之前系讲紧咧，如果你要系外国升学嗰啲剧嗰啲嘅内容， 好快啊！咁样，但系佢而家都有几个噶啦。譬如咧，佢有话边一个嗱，先讲阿祖最关心嘅， 好 边个澳洲城市天气最好？ 哦，咁我真系唔知道。 你最关心嗰样噶嘛？ 冇去过晒咁多嘛？ 即系喺个城市，我系咪大城市？我哋知道 系啦。佢话咧嗱， 悉尼、墨尔本咯，好似就暂时就好似 我哋要拣翻当年张学友嗰个城市。 哦，柏斯，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冇错，柏斯 系啊。 原来柏斯嘅时间咧，每日嘅日照时间系几多个钟啊？劲啊！8.8 hours ，OK， 晒足8 hours啊！真系哇，你真系你自己翻煎啊，格拉底都晒埋都得啊！你呢铺真系每日晒足8 hours， 翻唔翻煎个格拉底要晒嘅都要攞嚟晒嘅，直所谓你又晒， 唔系咯，我又晒，几犀利！佢话咧每年啊，哇，总共你可以得到啊3200小时嘅阳光啊！你日日都剥晒衫裤、剥晒鞋都仲得啊！ 系 香港我哋有冇8 hours咁多嗬？ 如果佢话日照时间咧有嘅， 有啦， 你讲嘅系日出到日落嘅时间啊。 但如果系讲紧唔系净系日照。而系直情有个阳光射出嚟咧，我都唔知。 如果有阳光射， 时间 系啊， 有阳光射咧，我哋咧就香港咧，应该由朝早9 hours去到晏昼3 hours都有6 hours嘅， 都有6 hours嘅，啊好准喎！ 即系咁讲啊，即系话系真系阳光走晒， 系啊，即系佢唔系净系话光猛，而系你会觉得话晒啊，想开遮咧，咁总之佢就话咧佢话呢个柏斯咧就系澳洲最阳光嘅城市， 我哋都好阳光嘅， 系啦系啦，我哋又等翻先， 好阳光，好活力， 冇错啦，我哋咩新 青春真心板上，我唱阳光路唱个阳光话， 六点几就已经天光光， 系啊系啊， 我哋都几好噶，六点成先至 第一晚，7:00都仲见到好靓嘅， 其实我哋都好好嘅， 系啦，咁咧嗱，譬如话悉尼咧就系佢哋拣啫，就话最佳就业嘅城市 ，OK， 因为咧佢话咧嗰度人口500万啦，亦都系好多著名嘅景点啦，譬如有好多热闹。有嘅地方啊，酒吧啊，茶餐厅啊，咁样啦，仲要好正。佢就话咧喺澳洲嘅悉尼咧，超过100个海滩就在弹指之间。 嗱，我就有去过悉尼嘅海滩，都真系好靓， 好多真系 好多嘢睇噶。 系啊， 佢哋嘅保育做得咁好。 系啦，我觉得呢个就真系 想讲呢一样嘢嚟噶嘛。佢话大堡礁几唔出名啊？呢件事 咁又唔系喺悉尼嗰度，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佢 讲海滩嘅话， 佢讲澳洲嘛。 系啊系啊系啊，黄金海岸喺嗰度啦。 系啊， 我哋香港都系复制佢个黄金海岸嚟屯门啦。 佢都仲有好多好出名嘅海滩嘅，咁我都有去过咧。即系不论系个沙滩好靓啦，啲沙都合理地，系啦系啦，落到水嘅咁样。 系啦，好啦，咁但系当然咧，佢话咧缺点咧就系呢一个交通挤塞啦。佢话特别系夏天咧更加严重啦。咁唔知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咧，我哋算唔算系久经训练咧？但我真系唔知道我哋香港嘅塞车咧，同人哋比咧，譬如啲人成日都话泰国都好劲噶嘛，塞车，即系唔知道我哋。 其实泰国咧、美国啦、英国啊， 北京都系噶，北京都系噶。 北京咧，其实只要系大城市嘅人多嘅时候，都系会遇上。 但我唔知同我哋比，我哋系 咁样讲。我觉得我哋咧同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去比较交通方面咧。其实香港嘅铁路系几死通， 冇错冇错， 呢个系真嘅，好赢 嘅， 我觉得 系啊，呢个系一个分别嚟嘅。咁但系其实都要睇翻嘅，就算你系住，你拣咗住悉尼啦，咁样你系住喺悉尼嘅近郊啊，定系市中心啊？咁你平时即系同你工作嘅环境差几远啊？距离有几远？即系呢啲都会可唔可以避开到嗰啲交通挤塞嘅情况？ 系啦，好啦，嗱，如果你话喂，我净系想拣咧楼价最平嘅， 哦，好， 原来边度咧？就是我哋平时食嗰个车厘子咧， 哦、 经常嗰度系啦，哇，真系几熟啊！我哋一用呢啲生果咧， 系 佢系位于澳洲南部啊，塔斯曼尼亚嘅首府，佢嘅名咧叫做荷巴特啊。 嗯， 佢话咧澳洲第二古老城市嚟噶，佢话夏天咧都系得20度气温咋，气候非常之咁清凉啊，隔篱咧有山啦、啊，有海啦、啊，有水啦、啊。是被誉为家庭和退休人士的至爱地方来的。 嗯。 全澳洲最便宜楼价，不过它是一个小岛城市，远离澳洲大陆，亦都是全个澳洲平均收入最低的地方。 你想做富豪的话可以摸一摸。 不如我那天讲的意大利一个小岛一样而已，1元是不是？那我想问不要经常唱好。 Okay. 啊唱不好。 有我先不是唱不好咯。 唱不好就是什么， 它刚才不是某些地方是澳洲收入最低啦，有些地方是塞车，因为它每个地方都有好处坏处，譬如话墨尔本都系噶，佢话咧，如果你要文化生活气息咧，佢话墨尔本就最多。 多嘅。藝術館啊、博物館啊，咩地方都有啦咁樣。 咁可唔可以講埋人均收入啊？揾工可唔可以即係講下會唔會 有 一半啊？交税係咪又重啊？嗰啲啊 嘛。墨爾本咧就地產市場競爭激烈，住宅租金長期高企。但係中意睇波嘅朋友咧，運動盛事全年無休，足球啊、板球啊、網球、F1 嗰啲賽事都有嘅。不過咧就話佢天氣同女人一樣。变化莫测，佢话咧日头同埋夜晚咧温差可以极大啊，即系其实啱晒我，我成日嗰件雨嗰件风褛， 长期都喺冬天嗰度噶， 系啊，唔系我件风褛 冬眠嘅啫，你 系啊，我件风褛唔离身咧，其实真系 OK 喎，即系如果 你 咁样适应嘅话咧， 羽绒唔离身噶咯，对你嚟讲就 系系系啊， 其实喺外国嘅都系会咁噶，我哋有时睇天气报告咧，系日夜相差温度系有十二度噶， 同埋佢哋有太阳晒住同冇太阳晒住个感觉都争几远， 冇错。咁啊，如果咧你话你有仔女嘅话咧，根据呢啲资料咧，佢就话咧，珀斯原来咧又系一个选择。佢、 okay. 话除咗晒太阳好之外咧，佢话里边啲旅游啦、医疗啦、科技啦、前景都好啦，同埋佢话区内咧有唔少口碑良好嘅学校咧，可以俾各位嘅子女就读，甚至乎咧佢话有好多波希米亚嘅风情啊，有呢啲文化景区啊，俾你去睇咯。不过佢话对阿祖嚟讲就冇意思嘅， 点解？ 因为佢话市内冇一啲好吸引嘅夜生活啊，嗰啲活动咧系冇嘅。 我都唔要夜生活啦， 系咩？你又唔要啦咩？ 梗系啦，我去制造个夜生活俾佢哋啊嘛，佢哋而家需要我啊，专才咁啊，输入我点 啊要？嗱，如果佢唯一一个数字咧，佢话坎培拉家庭至爱。置业入门平均只系需要55万港币就得啦，咁样。 哇， 系啊， 哇， 最平系呢个啊。不过佢话如果你租嘅话咧、 啊， 反而就贵啲。 啊、跌咗落个脚眼度，我见到。 系啊，嗱都系嗰句啦。诶，食饭之前多一个茶余饭后话题，同你啲 friend 倾偈咯。不过香港前途一片大好，记住我哋而家咧1点至2点期间 ，FM 96.9 嘅广播会。